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寒冷，下星期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是79%，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八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3,131点，下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225点，下跌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05， 日元 115.03，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274， 人民币 6.317，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31，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07.35 美元，卖出 1908.0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愉快感觉来到清晨，发出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眨下眼咧，都已经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啦。咁啊，今日二月嘅二十四号，朝头早咧，咁啊十一度嘅气温，咁啊又比昨天咧就系暖和咗咧，就系少少啦咁样。不过咁啊，见到寒冷天气警告咧生效之余，仲有霜冻警告咧就跟住，即系好似。马兄弟咁样啊吓，咁啊两个一齐出动，咁啊话俾我哋知道，其实都冻嘅，咁啊有即系霜冻警告咧，咁啊有啲地方可能高地啊或者偏远少少啊，咁啊气温冻嘅时候咧，仲有机会咧会有霜冻嘅情况出现，大家咧要密切留意住啦吓。不过咧即系睇翻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嚟紧嘅时候咧都会即系暖翻少少啦，咁啊呢几日咧嘅天气咧，诶唔错喎，都天晴嘅，咁啊可以。啊，準備翻咧就係見下個陽光啦。不過咧，即係户外活動咧，就算你想去玩咧，都記住戴翻個口罩嚇。咁啊，同埋咧，儘量都唔好去啦。而家呢個時候咧，都係同心抗疫啊，先至係最緊要嘅。 晨光每日一格。 面对住好多唔同困难嘅时候，我哋需要咧就系揾身边嘅朋友啊，好好地去帮忙，成日都系咁讲噶啦。不过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喂，身边总系有好多人咧就喜欢放富嘅。我唔知道你系咪算系中意放富嗰一只啦。有阵时咧啊，如果你想放富嘅时候咧，不妨都有几个方法可以试一试，睇下帮唔帮到你噶。最简单最直接，一个人放富呢有机会是因为他身心都攰的时候啦，咁都开始呢冇力啊，冇力做乜嘢，冇力控制自己嗰个嘅情绪，咁于是乎呢就会开始多咗呢啲嘅负能量出咗嚟。一个好简单嘅方法，瞓觉。咦，原来瞓觉可以令到一个人呢就可以提升返佢个正能量，即係有足够嘅体力呢就去到应付每一日。所以成日都话啦，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嘛，系咪？咁啊，所以咧，每一日朝头早咧，最紧要咧就先保持个心情开朗嘅。去到中午左右，发觉咧个人开始急躁啊，开始脾气有啲暴躁嘅时候咧，不妨试下俾啲空间休息下，咁可以令到自己咧更加多嘅快乐嘅情绪。唔少嘅成功人士，佢哋都会话能够保持住一个咧健康快乐嘅情绪，咁你先至可以咧将眼前嘅工作咧好好地去完成。如果唔系咧，成日带住负能量喺身嘅时候咧，咁所有嘅工作你都会发现咧系真系出咗十分嘅力啊，但系回报随时都系得一分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努力啲啊！面对住疫情嘅挑战咧，我哋唔系净系得你一个去到面对呢个难关嘅，全世界咁啊！全香港嘅人咧，或者你身边嘅人啊、朋友、屋企都系一齐面对紧，所以加油啊！出边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80%，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上有他的风，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借你抵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的 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见过我的发，见过了长发，见你闭上头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一刀两断，你的情。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当我们讲到大力水手，大家可能就会即刻想起大力菜。大力菜是什么菜啊？菠菜咯。是啊，很多人都觉得菠菜补血和含有极高的铁质，甚至大力水手吃一罐菠菜之后都会变得力大无穷。但是其实菠菜的含铁量都曾经有误传的。在1870年，德国化学家冯沃尔夫和研究员就研究各种绿色蔬菜每100克的铁含量。在他记录菠菜的铁含量的时候，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写错了小数点。他将 3.5 毫克写成35毫克。这个数据广为流传，甚至启发埋作者写出大力水手的故事添。直到1937年，即是67年之后，有人仔细地检查数字，才发现菠菜的铁含量变成了10倍之多。虽然之后有不少纠正的新闻，但是这个印象已经深入民心，没办法消除大家的误解了。不过其实讲返句公道说话，在蔬菜里面菠菜的含铁量都不算低的。总之大家吃多些菜，吃多些水果，自然就会身体健康啦。 谁无心碎，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年清水，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没风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放低或偷计，决定我胜败得失心空虚，然后无能记清，将化作翡翠。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6:23，欢迎喺温拿11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生效紧。以前咧，有一户嘅人家经常都会嗌交，我睇到隔篱屋咧，一家人系非常之和蔼可亲啊！哇，但系大家相处融洽，好羡慕。咁啊，终于啦，虚心过去请教一下，你好啊，我哋咧成日都嗌交噶，睇下你哋有冇办法咧，可以教一教我哋，等我哋屋企咧好似你咁样，成日都开心心唔嗌交嘅。邻居咧就话到啦，其实都冇啲咩特别噶，你想知啲乜嘢啊？不如我话俾你听啊。其实个秘诀咧，可能就系、是、所有人都系好人咯。佢就话到啦，呢、这个世界咧有好人有坏人，睇下你点样衡量。邻居就话到啦，你哋屋企嘅父母啊仔女相处嘅时候。做错的事情都是你做的，做啱的事情又是我做的，但是在我们家相处的时候呢、可能、情况又有一点倒转，做啱的事情呢是人家做啱，做错的事情成日都是自己做错，哎呀，所以我们家呢、个个呢都是很渣的，个个都会说自己做得不好的。他道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原来一个人呢，他不是怕人家做错事啊。当他只要不怕人家做错事，肯承诺，一面对做错事情的时候，全家人一起面对，这样的话呢，就会慢慢发现得到，原来大家互相容忍、互相见谅的心就会开始出来了。听了之后呢，他就发觉啊，邻居讲句嘢都啱喎。的而且确有阵时啊，可能屋企啊倒泻咗水，都已经全间屋咧就嘈到拆天。大家冇一个体谅嘅心，换言之，即系好难做到家和万事兴啦。呢、这个就系关键，呢、这个就系关键，会将自己放喺一个乜嘢嘅身位，永远将自己放喺一个啱嘅，定系都会谦虚，去到将咧就系、是、所有人认为所有人都系啱嘅，令到自己都会觉得。更加谦虚，可以去求教，可以去学习呢？你屋企嘅相处又系有啲乜嘢嘅办法呢？你又会唔会成日将自己放喺第一位，觉得自己啱晒呢？你又会唔会觉得啊，原来其他人身上边我可以学到嘅更加多？有一个虚心嘅态度，就算对住屋企人都系咁样，咪可以和睦相处咯。 我呼吸，学习活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正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到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在冰川中，仍年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极远，亦会极近，想依靠谁道路。茫茫白雪，就吹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愿你想起我，为北极光变心，梦再逃出。 的风，逐渐侵蚀暖的心，学习逐渐晶莹，为何热带未有热带的秋意和春色，期待就到存在在变就趁在变，将心身再拥抱。 六点半钟之前啊，咁啊，叶乐冰川泳儿，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六点半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继如报道新闻。将军澳清水湾道发生三车相撞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一死一伤，一名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案发喺寻晚十点几，一架私家车同两架电单车喺清水湾道往九龙方向行驶，期间相撞，其中一架电单车嘅司机送院后证实死亡，另一架电单车嘅司机手脚擦伤，送院治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上将会出席电台联播节目，他昨日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再次向市民派发电子消费券，10,000元分两期发放，第一期最快4月派发。其他纾困措施方面，包括退税上限10,000元、电费津贴1,000元、四季差饷宽减、综援、生果金等额外多半个月津贴，又首次提出住宅租金开支扣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同德国一起对俄罗斯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实施制裁，以报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压迫。拜登在声明说，经过美国同德国政府进一步磋商之后，德国宣布停止对管道的认证，他亦都指引美国政府对北溪二和其公司的官员实施制裁，有关措施是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行动的初步制裁的一部分，如果俄罗斯继续升级，将毫不犹豫采取进一步措施。乌克兰最高议会通过实施紧急状态，总统泽连斯基随即签署生效。乌克兰由当地星期四凌晨开始实施为期30日的全国紧急状态。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依靠军队做好所有准备，当局促请国民由俄罗斯撤离。乌克兰军方已经开始征召18至60岁的预备役人员参军，据报将会征召36,000人，但目前不打算组织全国总动员。根据紧急状态的内容，将会限制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在乌克兰境内的行动，禁止群众集会和罢工，当局可以截查民众的身份证明文件，有需要时可以实行宵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为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明早仍然寒冷。下星期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11度，相对湿度系79%，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教授： 我哋嘅委员会咧都好觉得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应该系尽量咧去打疫苗嘅，尤其是系即系年长嘅人啦。咁年长嘅之外咧，咁当然细路哥亦都会需要啦。希望嗱，即系我哋而家都见到，譬如话系睇到12岁以上嘅小朋友啦，我哋当时系开始打伏必泰嘅时候，佢哋都嗰个接种嗰个嘅率都唔错嘅，都即系七成多以上嘅。咁亦都希望即系呢一个。咁樣嘅接種率咧，可以喺呢個嘅5歲至11歲嗰度，我哋會睇到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家長啊，或者朋友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如果有科興嘅話，我哋會唔會可以有另外一個嘅選擇咧，就係伏必泰咧？咁如果多咗中一個嘅選擇之後咧，真係希望嗰個接種率真係100%，如果唔得嘅話，都至少90%以上啦。咁細佬哥亦都希望可以達到呢個咁嘅接種率。 經過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媽媽，你嘅身份證號碼係？ 你問我呢個做咩啊？唔通你係用嚟幫我登記疫苗接種？ 好好好。而家香港80岁或以上长者嘅新冠疫苗接种率唔高，安全有效嘅疫苗可以为接种人士提供有效嘅保护，以免喺感染之后出现并发重症。接种疫苗唔单止可以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屋企人，甚至整个社会。 我知啊，前几日你婆婆打电话俾我，话佢成功接种咗第一针啦，仲话新冠疫苗对保护我呢啲老人家非常有效，应该要快啲按照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啊！ 你婆婆呢两日成日讲2月24号开始实施嘅疫苗通行证，话好挂住你，等疫情过后，我就帮你约你婆婆出嚟聚下旧啦。 打齐针护长者，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为咗保护简爱，方恒之拼尽全力对抗蒙面绑匪。正当佢将对方嘅手枪打落地之际，竟然一个唔小心碌咗落山崖。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啦，朝早嘅6:38，咁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多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啊，出边寒冷天气警告啦，霜冻警告都生效紧嘅，11度嘅气温，咁啊，就咁睇温度嘅话咧。就好似比尋日啊上升咗一兩度啦，咁但係睇埋個霜凍警告，又好似嘅感覺又應該會凍啲喎。你嗰區凍唔凍啊 ，Barbie？ 都係浸浸涼㗎啦，小白。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唔知係咪慣咗啦，已經凍咗幾日咧，我又覺得好似好少少喎。 今日嚟真係睇都話啦，睇温度咧又真係冇尋日咁凍嘅，起碼雙位數之餘咧，仲唔係10度係11度嘛。 是啊，硬是觉得呢，即是你看数字的时候呢，自己硬是目测的温度呢，同埋自己看的温度呢，可能都有少少心理作用的。当你见到个温度呢，不再是单位数的时候呢，而且呢，学你话斋，即又再升多少少11度呢，好像觉得OK 呢，可以接受啦。咁但其实都是好冻喎。 是啊，你睇下，试下上个月啦，如果话俾你听11度呢，个个都跌跌震啦。咁而家真係一嚟可能适应咗啦，二嚟因为可能天气呢都冇咁潮湿啊。即係冇咁潮湿就係乾爽咗呢，嗰种乾冻舒服个湿冻㗎嘛。 是啦，同埋呢我都要客观地讲呢，因为我而家呢身处个位置唔係一个当风嘅位置啊。所以呢就唔能够即係好大胆咁样话俾你听，今日真係完全觉得 OK 嘅 ,OK 嘅，适应咗嘅。可能呢阵间我如果行出街呢，室外嘅时候呢，大风呢可能其实一样咁冻嘅啫。 哦，係啊，风可以令到我哋呢嗰、那个即係身体表面嗰个熱力呢就即係吹散得好快嘅。所以有阵时即係外面识着衫我要着一层防风嘅先，跟住入面先保暖啦。 是啊，冇错啦。嗱，呢个钟数呢我唔知道大家起身未啦。咁但係呢我最近呢睇咗一样嘢呢，我就都几奉行，同埋我都几遵守呢样嘢嘅。嗱，话说呢，我想话呢，我要承认呢，我係一个好少飲水嘅人嚟嘅。特别呢疫情期间呢，其实我都几怕呢拉低个口罩喺一啲公共嘅位置嗰度飲水啦。就算呢有时呢喺公司呢，我自己都几小心嘅。即係因为始终我觉得呢，喺有多过一个人嘅地方，或者唔係自己私人空间呢，你去拉低口罩嘅时候呢都会有风险㗎嘛。 係呀。 咁所以呢，係啦，咁所以呢我就有时都喺度諗啦，因为呢我哋都算比较好啲㗎啦，即係譬如我哋可能我自己感觉上啦，即係嗰个人烟唔算係好密呀，个公司即总会搵到一啲时间呢，你係可以自己独处啦，或者你会有一个空间，譬如你起码会工作间你会有屏风呀，或者其实我哋都会有好多嘅人流嘅限制啦，咁即係亦都唔会话好多人好密集咁样啦。咁但係呢我又諗起呢，我有啲朋友呢，譬如佢系从事呢个服務性行業啦，咁你就更加驚啦，因為其實佢哋嗰個服務業，可能佢嗰個工作間咧，基本上你好難避免到佢係一個公共嘅空間啦，同埋其實都會人來人往嘅，即係譬如話零售啊或者餐飲嗰啲咧，咁你就更加會啊，好似要更加小心啦，如果飲啖水咧都會有風險喎，咁啦，咁所以呢佢哋呢就会揀一个适当嘅飲水时间。嗱，当然啦，除咗係盡量喺一个自己即係独处嘅空间之外呢，咁最近呢我真係睇到呢佢有建议喎，即係可能你会想帮自己定立一啲飲水嘅时间。有冇啲呢係一日24个钟里面呢必定係需要飲水，或者如果飲咗水呢对身体有益处呢，咁可以考虑下呢喺呢啲时间先搵个位去飲水囉。 哦，但系咁啊，饮水仲要饮埋暖水，咁啊，伤得益彰喎。 是啊，嗱，其实呢无论中西医都好呢，其实都会而家都系提倡大家都系饮暖水啦，温水啦。嗱，咁其实呢佢有五个黄金时间呢系建议大家可以喺嗰啲位置嘅前后去饮水嘅。嗱，第一个呢我估你都应该估到就系一起身嘅时候啦，就去饮一杯水先啦。 是啊。 咁因为呢其实身体呢即经过咗成晚之后呢，咁其实身体呢都会沉淀咗好多毒素喺度㗎。咁所以呢如果能够喺起身嘅第一时间呢先饮一杯暖水嘅话呢，其实呢係有呢一个加速新陈代谢嘅效用嘅。咁亦都可以呢帮助排毒嘅。 啱啊，第二个我知，第二个就係口干嘅时候要饮水。 其实呢这个第二个时间呢他就建议无论你几点钟起身，除非你是过了朝头早九点钟起身，如果你过了九点钟起身呢，你就可以用你起身之后的一个钟头至两个钟头以内呢就去喝第二杯水了。 咁咧就因為咧，其實中醫嘅角度咧就話咧，呢一個咧就係腸胃嘅排毒啦，同埋蠕動嘅一個黃金時間喎。咁所以咧，亦都係幫助排毒嘅。嗱，咁所以咧，一日嘅頭兩杯水咧，其實都係起身之後冇耐就要飲噶啦。所以咧，我相信其實可能好多人咧係第一杯就係一起身嘅時候去飲啦，第二杯就可能係臨出門口，即係我當如果係打工就好似我哋咁要翻工咧，就可能係臨出門口嘅時候已經係飲第二杯水噶啦。 哦，原來如此。 當然都要因應個實際情況啦，因為有啲人可能係長途跋涉，即係可能長途車係搭成兩個鐘啊，或者個零鐘先翻到去咧，咁你就要考慮一下咧，自己飲個水個份量，可能你唔好飲太多啦。如果唔係，我驚住咧喺長途車當中會遇到啲好尷尬要去，係啦，揾洗手間嘅情況，咁你就即係自己要去諗一諗啦。好啦，跟住第三杯咧就係咧話 lunch 嘅之後咧就飲啦。咁我原來咧食完嘢之後咧，如果一個鐘頭之內咧去飲水咧。就有呢一個幫助消化嘅功效。 哦，咁通常咧，而家嗌餐佢梗係有個餐茶跟下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咁啊點都會飲到嘅。 系啦，都算系一个水分啦。 系啊。 咁咧嗱，第四杯咧，我觉得呢个系好紧要嘅。啲人成日都话咧，晚餐咧系好吸收噶嘛，尤其是如果夜食饭咧，夜收工嘅朋友啦。 吓。 咁咧，所以亦都建議大家咧，可以喺晚餐之前大概30分鐘左右啦，就飲一杯水。咁都呢個緊要啦，呢個咧可以增加你嘅飽腹感啊。 係啊，呢招咧好緊要。話俾你聽，呢招點樣緊要咧？就是、要減肥啊、減卡路里嗰啲人咧，即係最難搞係咩咧？就係人啊，嗰個飢餓嘅感覺啊。 嗯。即係啦，冇錯，即係。 係啦，我成日都話咧，我成日都話。是啊，所以我成日都话咧，其实人咧最难搞嘅系咩咧？食咧有阵时即系除咗系要果腹之外咧，就系对食嗰个渴望啊，即系我哋嘅心瘾嚟。我成日觉得有阵时，如果你能够令到自己嗰个饱肚嘅感觉早啲出现咧，咁啊可以控制一下个食量啦。呢、這个 冇错冇错。嗱，咁啊讲最后一杯啦。最後一杯咧就係建議咧喺臨瞓之前嘅兩個鐘頭。嗱，其實咧無論係營養師啦，定還是喺中醫嘅角度咧，佢都唔建議大家喺飲即係臨瞓之前嚟飲水，因為佢驚你成晚可能會唔係好適應咧，會要起身去廁所咁樣啦。咁所以咧最好咧就喺瞓之前嘅兩個鐘頭咧就飲一日嘅最後一杯水啦。咁咧佢就可以幫助你個身體咧喺夜晚嘅時候咧就進行呢個排毒嘅過程，亦都可以防止咧第二日咧，因为起身咧而缺水咧，引致水肿。因为好多人以为咧，饮得太多水先至系会水肿啦。其实咧都好睇你饮水个时间嘅。嗱，如果好似头先所建议话，系临瞓之前嘅两个钟头已经饮咗你最后一杯水，而你之后又唔再去帮自己灌水咧，其实第二招咧，研究都指出咧系唔会有水肿嘅问题嘅。咁、 哦、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真系饮水个时间咯。 哦，咁系咩啊？瞓觉之前两个钟。咁啊，飲水係啦，飲、完水之後就瞓覺，瞓完覺之後咧就起身啦，就即刻又飲翻杯水。 冇錯。 啊，咁啊，大家就一就啦嚇，咁啊呢啲咧都係飲水嘅小 tips 啊，咁啊飲完水之後個人啊精神啲嘅，講嘢都響亮啲啦。好啦，我哋轉頭再傾啦。 好啦，陣間見。 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百科。 好啦，在我哋身处的地球啊，这个星球上面都有很多的水嘛。水呢实在太多，不过呢都分了咸水。淡水，好啦，我哋讲下淡水咯。河流咧好多时咧都系淡水为主噶，河流嘅水量只系占咗地球总量嘅好少部分。咁但系因为佢哋嘅构成一个水网啊，就为我哋画出咧就一幅好靓好靓嘅图画，由小溪啦去到大江，充满咗各种嘅意想不到嘅风景。不同的河流的水流的速度也有很大的差异的。一条平静小河的流量的速度可以就是每秒 0.1 公尺。一条就是湍急的大河的速度可以达到就是每秒好几公尺的速度，很大分别的。 好啦，咁河流啊，最后咧都系咪全部流晒去大海嘅咧？河流咧唔系直接流向大海噶，佢哋好多时咧都系中意顺住呢个河岸向低处咧去到流嘅。河流咧就系嚟自高山同埋高原，喺平原上面静静咁流过。不过咧平原亦都唔会完全平坦噶嘛，所以佢咧硬系会流向一啲更加低嘅地方，咁啊流晒啦，最后咧个终点站先至会去翻呢个海洋嘅。当河流啊到达咗平原嘅时候啦，流速咧就会减慢噶啦，就会变到咧，慢晒，咁啊冇力咧就穿透一啲坚硬嘅岩石，所以啊，当河流遇上阻碍嘅时候咧，咁啊佢哋咧就会，不断去到绕道啦。其实好多河川咧，佢哋都系不断啊经过洗刷啊冲斥咧，跟住先至会变成今日嘅样貌嘅。有好多嘅石头甚至岩石都系经过长年累月被冲烂咗而形成咗咧，就是、开阔咗嘅河道。好啦，中国嘅啲人咧成日都会话流入海洋嘅河流咧就叫做江，将注入内海同埋湖泊嘅河流就叫做河。不过这个就不是所有河流都是根据这个的原则去到命名的，都有一点的有人写一些特别的例子的，但是大体上都可以这样去到理解的。地球上最流量最大的河就是亚马逊河，它的平均流量就是每秒速度13万立方公尺，在全盛时期甚至可以就是达到每一秒20万立方公尺的水流量，所以说相当之厉害的。 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男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山脚踩。 早上的6:51啦，咁啊，出边嘅室外温系11度，相对湿度80%，咁啊，一首嘅歌曲啊，嚟自女同学雷友辉嘅。 和温功课聊天赞他。 早上嘅时间，咁啊，当然咧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啊，又话海喺度，讲下咧就系啲衣服嘅穿搭啊，各样嘅问题，女同学啊，就梗系要听下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嗱，海，我哋咧连续几年咧都已经冇乜得去旅行嘅机会啦。可能中间有啲时间咧，有啲人咧都可以把握到嗰啲机会咧，就是、出到境啊，去到旅行啊，去到 shopping 嘅咁。 真好啊，羡慕到不得了啊，系嘛？ 系啊，而家谂翻转头咧，之前咧就一年一年咁数啦。啊，谂下几耐冇去过日本咧，几耐冇出过去行街咧，依家咧都唔敢数啦。唯有咧问下海，有冇啲乜嘢嘅流行时装资讯咧储定先，之后咧如果真系有得去嘅时候先再睇咯。 而家系我哋唔止眼睛，我哋成个身体都想去旅行。 系啊，控制唔到啊，已经。 冇错，咁我哋就嗱，今日咧，希望即系听住呢个环节嘅听众啦，我就听咗，我哋就耳朵，起码同你耳朵带咗嚟一转去旅行先啦。咁、我哋去畅游边咧，我就会同大家由即系欧洲啦，跟住就系美洲啦、亚洲，我哋都会介绍一啲嘅地方俾你。如果咧你系一啲古着迷，即系嗰啲 vintage 嘅 fans 啊，系啦，咁咧你就不得不去朝拜下呢一啲嘅地方，又或者其实而家我谂咧，即系电台都好多海外听众噶嘛，系啦。如果海外嘅朋友，其实如果你喺伦敦嘅话咧，你就睇下会唔会呢啲古着嘅铺头咧，你都会想去睇一下啦。 好， 咁样啦。喂，其实咧古着咧真系。我哋覺得歐咗啦，唔興噶咁樣咧。但係當你咧每一年咧，其實喺嗰啲咩時裝趨勢啊、十大時裝趨勢咧，你永遠你都會揾到 vintage 一個字嘅。你擺落就一定唔會歐嘅。我唔知 Barbie 你會唔會啦？譬如我而家呢一期就盡量都係留喺屋企啦。我哋成日都係話 stay home 就stay safe 啦 ，stay healthy 啦，大家都係咁樣，盡量都會少出街啦。喺抗疫嘅期間咁樣，我自己做嘅嘢咧就係煲劇咯。然後煲劇咧最衰嗰樣嘢咧就係見到咧劇中嗰啲女小啲衫咧就靚到不得。得了咯，咁然后就好想哇，即系啊，究竟佢哋啲衫啊，即系会喺边度买啊，咁样啦，咁啊，成日上网咧都会 look 下究竟有冇啲地方可以买到啲咁靓嘅古着衫咁样。好啦，咁啊，先同大家咧介绍一下咧，假如你真系身处喺伦敦嘅话，究竟有边度咧可以去啦？Barbie 去过英国，去过伦敦未啊？ 去过啊，不过我嗰阵时去咧就真系冇乜机会行一啲同时装有关嘅地方咯。 哦，我自己就好中意去嗰啲市集嘅，咁而家我哋都会讲到一个，其实都系近一个市集嘅地方咧，都好多古着嘅东西可以买得到。咁我第一个想同大家介绍嘅咧，就一个喺伦敦嘅一个古着嘅铺头啦。咁点解其实佢咁出名咧？就系、是、因为咧，其实系一个退咗位嘅王妃啦。 系 阿 Megan 咧，其实佢嘅衫咧都系帮衬呢一间嘅古着铺咧，都会买得到。 哦， 咁另外啦，名人啦就系碧咸嘅老婆啦，就系 Victoria Beckham 啦，其实佢都系呢一间铺头嘅常客嚟嘅。咁你喺呢一间嘅古着铺头啦，你可以揾到好多名牌子嘅古着啦，喺呢一间铺头。你话我就算唔买，我觉得去睇下参观下咧，吸收下嗰个时尚嘅气息咧，都系好事嚟嘅。 都系嘅。 系啦，嗱咁好啦，除咗喺伦敦啦，咁呢个就第一间啦。另外一间啊，假如咧你话诶，我喺 New York 嗰边嘅。系啦，咁 New York 咧，其實另外有一間咧都幾特色嘅一個古著鋪頭，係比較長嘅個名咁啊，就係喺一個 New York 嘅，係一個最高級嘅復古精品店，最高級啊嚇。系啦，亦都系啦，即系例如系 David Beckham 咧，都系会去呢一间嘅古着嘅铺头帮衬嘅客人嚟嘅。咁佢亦都除咗咧，就系一啲名牌嘅服饰之外咧，佢都会有少少叫做比较平民化啲，例如系一啲比较摇滚风啲啦，或者我哋一个 L 字头嘅牛仔裤咧，好多复古嘅一啲 style 嘅牛仔裤咧，其实都可以喺呢一间咧，你可以揾得到嘅。呢、这个就喺 New York 度啦， 系 好啦，跟住啦，我哋镜头一转啦，近翻少少好唔好？我哋就同大家去翻啲亚洲嘅地方， 佢 喺东京嚟嘅啫。佢咧就有啲性格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呢一间铺头咧，佢就 claim 啦，就话自己咧，佢哋就会专注喺一啲八九十年代嘅复古嘅服装。新少少嘅咧，佢哋基本上喺佢哋嘅全库咧都揾唔到噶啦。 系， 譬如可能其实你话二千年嗰啲，其实去到而家都有十几，即系可能廿年历史啊咁样啦。有啲人都会叫佢做一啲嘅 vintage， 一啲嘅古着噶啦嘛。咁但系佢哋嘅老板啦就话啦，我哋咧就专注喺做八九十年代嘅衫嘅啫。除咗佢话如果有一啲咧系二千年后嘅一啲嘅古着咧，佢哋除非系一啲咧系一啲叫做 crossover 嘅牌子。有标志性嘅牌子啦，咁佢哋先至会摆喺呢一间铺头嗰度卖嘅啫。 系， 咁呢一间就比较近啲啦，喺东京嚟嘅，咁大家都揾得到啦，因为东京都近啊嘛，我哋嗰日又即系有得飞咧， 个目标近啲， 古着迷嘅目标近啲啊吓，咁啊叫做 Amore Vintage， 咁大家都去睇啦。最后一间想介绍俾大家嘅咧，都系喺伦敦嘅，咁如果系啲海外朋友，你又已经系即系喺伦敦喺英国嗰边咧。都可以睇下呢一間啦。咁呢間其實佢就近就係我自己一個咧好中意去喺倫敦一個 market 咧叫做 Portobello。 咁 Portobello 就係我自己去倫敦，我好中意去嘅一個，即係佢都會好多有嘢食賣啊，又有衫賣嘅一個 market 啦。咁佢其實咧就近Portobello 呢一個嘅市集咁樣。咁亦都係啦，好多名人啦、名模咧都常會去咧，就係呢一間古著嘅鋪頭咯。佢哋嘅特色咧就會係啲乜嘢咧？咁其實佢哋就會係一啲去到30年代啊，一啲嘅復古嘅服飾啦，或者精品咧，其實佢哋都會有 carry 有賣到嘅。咁、我覺得如果你係一啲古著迷咧，都不妨去開一個眼界咯。 係，其實咧，如果俾著我咧，去到呢啲鋪頭咧，除咗真係睇一啲時裝啊特色之外咧，我諗我都會請教一啲老闆咧，點樣打理咧啲衣服咧，可以 keep 到幾十年都歷久常新咧？ 啱啊，其實好多古著鋪頭咧，看似話佢都係賣舊衫啫，可能係清洗就 OK。其實有好多好多嘅工序，甚至乎佢係要揾一啲咧裁縫師傅，幫佢哋去做一啲修復嘅工作。同埋，如果你嗰件嘅古著，可能佢一粒紐係甩咗嘅時候，或者鬆脱咗嘅時候，有機會係全件衫嘅紐咧，其實你都係要揾咧啲師傅同你釘嗰啲紐噶。尤其是譬如皮革嘅修復啦，等等啦，呢啲工序咧都係你唔可以睇少咯。咁所以點解其實古著迷對於呢啲 vintage 嘅衫咧咁著迷咧？除了是它有那個時代的意義之外呢，都是我覺得是很多人們的心機，熱愛時裝的心機擺在裡面咯。 好像都是一個年代時裝服飾的保育這樣，即是一個見證著那個神物依然還在那裡。 沒錯，它如果真的古著迷，我們有機會有一天我們可以去旅行的時候，我們看看會不會在這些古著譜那裡相遇 say 個 hi 啦。 我更加希望遇到你剛才講話成日去幫襯那些名人。 系噶，唔出奇噶。如果系即刻掹住佢，睇可唔可以同你 selfie 张？ 冇错，冇错，冇错，可以一齐 shopping， 一齐拣衫咁好啊！ 哇，劲开心啊！谂下都开心啊！ 系啦，好啦，嗱，今朝同阿海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海。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大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气管道项目以报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压迫，联合国大会讨论乌克兰局势，多国表示关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明早仍然寒冷，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是78%，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中文大学妇产科学系教授潘超仪。 新冠病毒的疫苗是可以降低孕妇新冠病毒感染啦，同埋相关的住院、重症同埋死亡的风险。疫苗是会减低早产的发生率啦，同埋减低遗产期死亡的风险。我哋都好建议孕妇甚至喂哺母乳的妇女接受呢个疫苗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07嘅时间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啊嘛，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吓，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诶、欸，啊，又话 Didi 姐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哥， 你好啊，出面11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生效紧啦，咁啊，但系交通方面系咪都应该几好咧？ 系啦，交通就好畅顺嘅，不过都系啦，有啲爆水管，提一提大家有封路噶，喺油麻地啦、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廟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嘅一段啦，咁另外佐敦嘅各市道都系爆水管，介乎佐敦道同埋德城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土瓜湾啦都系受爆水管影响，介乎码头角道同埋木厂街嘅一段鸿运街啦，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喺新界啦，大围啦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啊，下城门道介乎大围新村路同埋油安街一段咧，都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啊，大家都听到啦。咁啊，如果系喺有啲譬如突然突如其来嘅封路啊嗰啲咧，咁啊 ，Didi 又同我哋讲下啦，系咪先？即系爆水管嗰啲咧，就耐唔耐都会有噶啦。咁啊，希望就冇咁多啦。 系啦，即系讲俾啲揸车朋友听咧，就希望佢哋咧，揸到去附近咧，留意到就系讲听到有爆水管，早啲修定油咯，就唔好开得咁快咯。 我有时都喺度谂啊，即系而家叫做。在路面上面的人流就少了很多啦， 少了很多。 如果有什么整路那些不如现在整晒它啦。 是啊，咦，你这个构思都挺好的。 即是有一整的就整了它先。咁啊，等到咧，即系呢一个疫苗，疫苗通行证而家通行啦，咁样。咁但系如果讲到成个疫情走咗嘅话咧，咁啊人流多翻啦，咁到时啲路咧，健健康康，条路都冇问题，咁我哋就可以应付到咁多嘅人流啦。 冇错，呢一刻坏嘅就呢一刻整咯，突然唔系坏，呢一刻爆嘅呢一刻整咯，突然之间爆就冇办法咯。阿小白，你有冇而家留意咧？喺呢个路面上咧，都好多呢一个嘅电动滑板车啊，同埋风火轮啊，同埋电动单车 咧。有啊，有啊，有啊。 我就发现好多啦，点解咧？因为我屋企楼下咧系好长嘅单车径，系咁，所以咧我都见到，但系见到滑板车多啲，风火轮就反而少见。喺上次咧，睇到电视嘅媒体咧就有介绍咧，嗰个伯伯咧就成日咧用呢个风火轮咧喺马路度上行驶啊。 吓，哇，得唔得噶？系咪喺指定区域先得噶？ 冇错啦，而家咧原来咧早前咧大约系2020年咧已经开始嘅先导计划噶啦。 系， 咁要攞正牌咧先至可以喺路面上面奔驰。 嗯，即系要另外一个牌照。 冇错啦，要攞正牌啦，咁先可以单车径道奔驰啦。咁早前咧已经系试验咧喺港铁嘅大学站啦，至到科研路嘅一段咧，呢一段嘅单车径就俾佢哋咧一个试验计划。 系， 咁点样试验法咧？就是试验佢哋嘅行车速度啦，但系佢哋有规限噶，嗱佢嘅重量啊、宽度限制啊，同埋一定要有照明装置，即系你可以即刻停到车啦，同埋停车嘅装置一定要合格，咁样咧就可以咧发牌俾你。 系啊，你连壁力都冇嘅，咁我点会俾个牌你咧？系咪？ 即系基本上咧，所有嘅嘢都安全嘅话咧，咁样咧其实同一般嘅单车咧系可以共用呢个单车径嘅，但系记住一定要攞牌咯。 系咁啊，呢啲真系跟足规矩啦，唔系唔俾你玩啊吓，咁啊佢经过研究之后咧，咁啊亦都发现。 然是可以行 的， 是安全的。咁你要玩嘅话咧，就问佢攞翻个牌照，咁咪一样可以玩嘅。 冇错啦，咁你运输处度攞到个牌照啦，咁就系要喺指定嘅日期，原来指定嘅日期同埋范围内使用嘅，否则咧就系属违法噶。 哦，即系如果你无端端见到有个人，譬如弥敦道咁样，哇，咁嗰啲一睇就知系犯法啦。 系啦，可以喺单车径嘅话， 可以喺 单车 径， 可以喺马路上面嘅。 系啦，咁如果喺路面上面嘅话咧，你仲谂住即系踩上去嘅话咧，咁啊谂啦啊， 唔得唔得，可以喺就指定嘅单车径咯。咁即系例如即系等于我哋啫嘛，揸车都一定有车牌，咁呢啲都。有个牌咯，即系规定咗呢段时间可以，过咗段时间就不能够喺路面上度。 即系正如我哋揸车驾驶人士，架车都会驶马路嗰度啦，就唔会话将个架车怼咗上行人路嗰度啊，系咪先？ 呢啲就意外咯， 系啊，同一个道理啫嘛。 冇错冇错， 系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啊。咁如果要踩呢啲嘅，咁可以去翻即系运输处嗰度咧，就申请翻相关嘅牌照。 系啦，可以了解翻详情添啦。 系啦，咁自己上网揾下啦。好啊，唔该晒 Didi 好嘅提醒。咁天气方面，今日寒冷天气警告啊，霜冻警告都出现。钟哥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啊，出边有冇铁铁震咧？而家？ 今日真係有少少喎，正所謂今日唔知聽日事啊。係 啊係啊， 琴日咧就好似好地地咁樣啊，都話有翻啲陽光啊。啊，今日咧就凍啦。 哦， 咁點解凍咧？嗱，陽光我出日頭我出咗嚟嘅，但係就唔係好見有陽光啊。 哦， 可能呢一個雲層有關啊。 嗯， 即係遮咗啦，遮咗啦。咁同埋咧，今日有啲風。 嗯， 咁所以咧呢、這個温度咧，而家我呢邊揸車出嚟嘅時候都係單位數啊，九度半啊得。 系哦，咁啊同我哋而家电视机屏幕嗰、那个见到天文台提供俾我哋嗰个十一度咧，就争少少。 哦，咁啊正所谓新界地方咧就会低一两度啦，咁啊空旷啲嘅地方就会啦。 嗯，啱啊。 不过今日咧有啲风吹紧啊嘛，所以见到有啲人行嘅时候咧都几得意啊。你有冇留意咧？大风嘅时候啊，啲人行路有两种嘅速度啊，一种咧就特别快啲嘅，好想离开大风嘅地方啊，破风咁样。另外一种咧就由于冻，所以行得特别慢啊。 哦，因为已经失缩咗啊自己。 是啦，所以失縮咗，所以就行得慢啲嘅。反而平時正正常常行嗰啲速度咧，嗰一類型嘅人就少見咗嘅。 哦，因為嗰一類型已經變咗身啦，一係就行得快，一係就行得慢。 一就行得慢咁樣。所以今日都係提一提咁多位啊，起身嘅時候可能真係要添件衣啊。我唔知晏晝有冇陽光啊，陣間小白再講下個天氣預報啦。咁如果就算你晏晝有陽光，好似琴日咁樣都有少少暖啦。咁、但係朝早起身或者夜晚先翻屋企嘅朋友們咧。都可能要再多件衫啦，但係如果你係冇乜特別事嘅話呢，夜晚就唔好真係咁夜返屋企啦，早啲返屋企啦。 係啦，可以即係 work from home 嘅話呢，就真係唔好出去啦。咁貫徹返呢就係抗疫嗰個宗旨啊，吓咁啊。冇錯，咁鐘哥你就要快啲返嚟啦，如果唔係呢聽眾一陣間聽唔到你把聲啊。好，一陣間再傾過。長遠嘅天氣方面呢，咁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早上天氣寒冷，日間大致天晴及乾燥㗎。最高氣温大概16度，咁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氣温逐步回升，咁日夜温差都较大噶，咁啊，听日朝头早啊，仍然都系寒冷噶。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十一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头先钟哥都话，咁啊，佢身处嘅地方啊，哇，觉得啊冻啲，咁所以见到寒冷天气警告啊，同埋霜冻警告生效紧啊，都不无道理啊。咁出边地方咧都系冻嘅。早上嘅时候，咁我哋可以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Jerry， 延续翻咧，我哋之前咧都系讲一啲植入式广告啦。嗱，植入嘅咧就唔一定系卖广告嘅，因为需知道咧，譬如我当电视剧咁样为例啦，就算你唔植入咧，画面上咧，其实每一格都系出现紧一啲你会睇到嘅内容噶嘛。 咁你廣告嘅本身嘅原意就係你見得到嘅時候，如果佢好硬 sell 就你梗係知佢係廣告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有啲比較即係叫做好養眼啲嘅產品，你一見到佢哋就知道大概係乜嘢嚟嘅呢，其實都已經係得到一個廣告嘅效益㗎啦嘛。譬如你有啲好標誌性嘅手袋或者手機或者嗰架車，你一睇就算你見唔到個招牌，你都知道係嗰個品牌㗎嘛。咁其實都有廣告嘅效益喺度嘅。所以咪有啲有唔少嘅產品就算唔一定係話好似好硬 sell 嘅，特別係有啲必需品啊。 啊，譬如我頭先講到車啦，或者衫褲鞋襪啦呢啲，咁所以佢哋唔一定要你嗰、那個要求嗰個劇組啊、導演啊、創作團隊整到佢好 hard sell， 佢哋都係好 OK 嘅咯。 嗯，嗱，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又諗到另外一個問題嘅出現啦。你知咧，好多 fans 咧，其實咧，就算佢唔係為一個植入式嘅廣告啦，即係其實佢冇呢個賣廣告嘅意念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哋會好留意自己偶像咧所用嘅任何產品啦，或者係一套劇入邊嘅任何裝扮啦，細緻一隻髮夾啊，或者係一對襪咧，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好眉睛眼企咁睇到，誒， 係 乜嘢牌子或者係乜嘢顏色嘅配襯咧咁。喂，其實呢樣嘢真係避無可避嘅喎。 哇！呢個好廣泛嘅一個topic 嚟嘅，我唔代表廣告商去講啦，我唔代表品牌去講啦。佢假設如果我係一個品牌嘅話，你啱啱形容嗰個咧，正正就係我想嘅嘢咯。我想乜嘢啊？就係、是、我想啊，如果我知道有個影視嘅作品揾咗阿 Barbie 你嚟做嘅，或者你嚟唱歌嘅，或者就算係不論係劇好表演都好，咁如果我係覺得阿 Barbie 呢一位歌手佢係好好嘅，我就係正正頭先你講嗰樣嘢，我更加希望想將我嘅產品擺喺你身上，令到鍾意你追隨你嘅好多 fans 啫，見到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哎呀 ，Barbie 都用佢啊，我又要用啦。呢、這個就基本上係最原始即係現代啦，咁樣講啦，廣告嘅嘅效益嘅原因咯。點解要揾代言人啫？或者點解我要 sponsor？ 甚至乎有時希望係獨家 exclusive 咁樣 sponsor 一個藝人咧，就因為多人喜歡你，多人追隨你啊嘛，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嗰個效益嘅問題咯。 係嗱，呢個就看似自然嘅植入，但其實都並非係一個自然嘅過程啦。即係原來其實都係有一啲背後嘅 plan 啊，咁樣計劃過啦。喂，但係咧，其實咧好多時咧，如果你睇到一套劇集咧，有留意一啲片尾咧，後面有幾類嘅字眼咧，我係覺得幾難分嘢嘅。嗱，有啲咧、okay. 就係直情講到明係服裝提供咁樣啦。咁有啲咧就淨係寫住特別名謝某一啲嘅品牌或者係公司嘅啫，其實有咩分別嘅咧嚇？ 嗱，字眼上嘅咧好難講嘅，即係你文字嘅嘢其實同一個 term， 你個個人用法唔同，咁我當然我唔能夠即係好肯定咁話俾你聽嗰啲字點解啦。咁但係一般咧嚇。如果是特別名謝的呢，就不是真的所謂的我們所謂的商業社會上面的廣告了，即是很大機會呢是沒有錢銀交收的。 是。 那你喂，沒有錢銀交收都做的咩？嗱，我哋上一集有提過嘅，就係、是、話有好多嘅所謂嘅廣告植入啦，即、就、係、是、我哋咁樣用住呢個 term 先啦。必需品，因為你俾唔俾錢，我衫褲鞋襪我都係要著㗎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如果我揾唔到品牌 sponsor 嘅咧，咁、那個劇組咪要俾錢買咯。係咪？因為你就算話唔係喎，啲大台服裝間好多衫喎，咁第一先就算你唔係個個都係大台嚟噶嘛，唔係個個服裝間都有成千上萬件衫噶嘛，同埋再者講，亦都未必你有成千上萬件衫啫，都唔代表我個衣櫃好多衫啦。你睇下你喺唔喺我衣櫃度揀到衫著？咁所以咧，有時候咧點都係要買新衫嘅。咁仲要喎，你知道啊，即係我就堅信呢樣嘢嘅，呢個世界一分錢一分貨㗎嘛。你想件衫靚啲，咁梗係貴啲嘅。咁你拍攝一樣嘢有 budget 㗎嘛，咁我點能夠買到最貴俾每一個演員呢，哪怕係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咁所以好多時候呢，就會有機會會係嗰、那個劇組啦，去搵啲品牌去 sponsor 啦。有機會呢就係、是、個藝人本身同啲品牌或者佢哋經理人啦，例如我啦。或者有啲 agency 呢就去幫佢哋去同啲品牌去希望可以去 sponsor 佢哋啦。咁呢啲 case 咪特別名謝囉。咁如果服裝提供嘅呢，就可能會係一個譬如話哎呀呢個品牌呢有好多類型嘅衫嘅，咁我今次呢我就贊助你呢套電影嘅所有人啦咁樣。咁嗰啲機會呢就會有機會多啲，有機會有錢銀掛過。或者就算冇都好啦，其實嗰個品牌已經為譬如你套電影嘅有三十幾四十個角色嘅，話我俾三十幾套衫你，咁都其實都唔少錢㗎噃。咁嗰啲地方呢就可能就係會係服裝提供嗰樣嘢啦。咁但係呢可能你有樣你未必知，可能你會有留意到，我應該話 你有冇周不時聽到人講？喂，啊邊個、新出嗰套劇咧？哇，佢帶好多師伙喎、哦！有冇聽過呢樣嘢？ 梗係有啦，即係特別係留意到咧，聽人哋講完之後咧，就會去留意一下個片尾係咪真係寫住服裝提供係嗰個人自己個名服裝提供咧咁樣。 嗱，兩個心態嘅，第一個心態咧就係話凡係出得師伙嗰啲咧，即係十之六七啦，唔好話十之八九啦，都係有翻咁上下江湖地位啦。藝人嚟噶啦， 系 咁，當然咧，佢哋有首先佢哋有咁嘅能力同埋有咁嘅資源先啦。咁佢哋當然自然有能力有資源，對自己嘅要求亦都係會較為高啲嘅。咁可能真係揀嚟揀去都揀唔中佢心儀嘅嘢，或者個我手袋唔夠靚，或者啲珠寶唔夠靚。咁呢啲 case 就好多，或者我想著件好有型嘅大褸，你揾唔到俾我噃。咁佢哋好多藝人咧，佢哋都會唔吝惜咁樣將佢啲私貨拎出嚟嘅。咁你講到尾，特別係而家你即係拍咗啲影視作品，真係即係流芳百世㗎啦嘛。咁佢哋都希望自己喺一個即係喺個歷史嘅痕跡上面有一個靚嘅印象喺度咯。呢個係第一啦。咁變咗第二咧，就另外一樣嘢講咧，就係話。你都知道啦，藝人出活動嗰啲衫咧，其實你著過一次起，即係著唔到兩次嘅。其實，雖然你話環保都好啦，有時係真係環保，有啲藝人會著多一兩三次嘅。咁但係嚟到今時今日2022年咧，就仲未去到一個地步咧，大家係環保到咧同一件衫會著九次嘅。 著到啲人都認得之餘，就覺得好熟悉添。 係啦，好少嘅其實，仲係好少啦。咁變咗，但係佢哋又可能咧就係買啊，好多唔同。嘅即系衫裤鞋袜啊，或者accessories 啊、配饰啊各样，其实买咗就冇机会着啊。喂，咁与其系咁，我买嚟可能净系昙花一现喺个社交平台度影张相，我不如拎埋出嚟拍套剧咁样，起码见过世面先啦，即系俾人哋见到先啦。咁所以咧，都系会好乐意去出啲私货，同埋讲到尾啊，你有自己嘅，我哋都好老土啊。即係八九十年代嘅術語，你啲行頭係嘛？其實係你自己嘅一個形象啦，一個身份啦，一個地位嘅指標嚟嘅。咁你著得自己靚咧，其實係我哋即係做觀眾啊，今日梗係見到靚嘅，梗係開心啦。 都係。 咁所以你話嗰個叫做出師伙咧，就好多 case 都係咁樣嚟嘅。不過有一樣嘢咧，就可以好快咁講一講咧。其實有大家未必會覺得，喂，點解好似近呢三五七年咧，特別係嗰啲韓劇咧，或者部分嘅美劇咧，哇，嗰啲衫咧不甩靚啊，不但止，而且仲新到非常嘅喎、啊。點解我哋香港啊，或者有啲內地嘅劇唔可以即係夠靚？但係未必夠新喎、咁點解會咁樣嘅呢？其實係有一個原因嘅，因為呢好多嘅國際品牌，尤其是呢佢哋啲衫呢過咗季嘅呢，其實佢哋唔想嚟 promo 嘅，佢哋唔想見，即係譬如話、我而家已經係sell 緊下年嘅春季嘅衫啦，咁其實上啱啱呢個過咗去嘅夏季嘅衫呢，佢哋唔想再出現喺個世界嗰度㗎啦， 因為好歐啊，如果唔係就 是啦，即係呢個係時裝品牌嘅其中一個佢哋嗰個practice 嚟嘅，佢哋唔中意將啲過，不論你話喂唔係我 promote 緊你，佢哋唔想你 promote 過季嘅嘢，即係呢樣嘢對佢哋嚟講好重要嘅。咁因為咧好多嘅韓劇啦，或者有唔少嘅美劇咧，其實佢哋一路拍一路播㗎。即係可能今日拍完，可能下個禮拜唔係十日就已經播㗎啦。咁變咗咧，佢哋咪可以著住啲最新，甚至乎連可能個市場都未有得賣嘅最新嘅衫。去展露出嚟咯，咁樣一啲品牌好多咧，都會好歡迎嘅。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啲因為譬如香港大部分嘅劇都唔係拍完就即刻今日拍完就十日之後出街噶嘛，內地亦都唔係啦。咁變咗咧，好難咧俾啲最新嘅即係今季當季嘅衫佢哋著喎，因為 by the time 佢哋出街嘅時候咧，就已經過咗季啦嘛。咁好多時候咧，佢哋就會可能會如果肯 sponsor 嘅，就可能會 sponsor 一啲冇乜季節性嘅產品啊，譬如例如手袋啊，因為有啲手袋係可能係歷久常新嗰啲款啊。 咁即係呢啲 sponsor 就會出現就比較多啲囉。 嗯，所以 呢就唔好怪話，哎呀點解我哋啲嘢唔夠 update 啊，即係始終呢就算係商業合作都好呢，點都係大家都會有少少佢哋自己嘅要求喺度㗎囉。 嗯，所以我覺得自己啲眼光都幾好，如果我呢追潮流呢係關於啲時裝事呢，我通常都係追韓劇嘅，因為追得到。 咁就咁讲啦，咁但係有时呢即係我哋追潮流之中呢，其实有唔少嘅劇呢，因为其实大家佢係做广告啊，做marketing 嗰啲真係好叻㗎啦。即係佢哋好懂得呢会搵到一啲衫，其实就係头先我讲嗰样嘢，有啲唔少嘅款呢虽然过咗季，但係历久常新，可能新嗰个款只係改咗少少，特别係啲大褛嗰啲呢、即係其实转咗款你未必知道。 都系嘅，同埋都唔介意佢係旧少少，因为有啲人真係会觉得可以系买啲经典 classic 啲嘅款系可以着十年嘅， 或者佢只系冇转款，转咗新嘅颜色，咁嗰啲咧，其实你又冇 update 到咯，其实你依然都系睇紧嗰个款，但系当你要去嗰个品牌度揾嗰个款嘅时候，虽然冇嗰个色，但系都有嗰个款，其实一样都会做到嗰个效益嘅。所以咧，即系大家做幕后嘅创作啊，或者做 marketing 嘅同事咧，都真系要记佢哋一功噶，好厉害嘅，好细心噶， 亦都真系丰富咗嗰个剧集嘅，有好多元素嘅，即系有啲人中意睇剧情，有啲人好似我咁咧，就中意睇时装啊，睇靓衫，睇靓人咯。 我同我太太咪一样咯，佢第一件事都系知道吓。有靓人有靓衫啊，得睇 系啦，咁啊好啦，今朝同我 Jerr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你 ，Thank you。 反反复复共你寄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咁嚟呢首系歌个报复式浪漫，咁啊佢话 J 风冯允添，咁啊自己作曲过呢只歌，啊填词都有份自己填添啊，咁啊见到出边嘅气温啊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好快脆咧会到7:30噶啦，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咧有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候陪住你啊。 今日系2月24日，星期四。星月24，適宜祭祀、解除、治病、破屋、扫舍。 今日少咗啲啱做嘅嘢， 有多有少，好正常嘅。今日忌如是勿取。 吓，呢个礼拜搞咩啊？ 你个心凝住啫。今日都是国际讨厌芫茜日， 我会尝试不同的食材，改善减饮择食的坏习惯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朝早将会出席电台联播节目。他昨日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再次向市民派发电子消费券，10,000元分两期发放，第一期最快4月派发。其他纾困措施方面，包括退税上限10,000元、电费津贴1,000元、四季差饷宽减、综援、生果金等额外多半个月津贴，又首次提出住宅租金开支扣税。政府今日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其中餐饮处所进一步收紧至2人1台，任何人在任何公众地方，包括郊野公园以及在户外进行运动，都需要戴口罩。在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渡轮或者街道，以及港铁已付车费区域，一律不得除低口罩饮食。至于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延长2个星期，现时关闭的处所需要继续关闭。仍然获准营运的表列处所，包括商场、百货公司、街市、超级市场等，将会全面实施疫苗通行证。其他现行措施，例如限制公众地方群组聚集的人数为2人，禁止2户以上在私人地方聚集，以及停止所有大型活动，都是会继续实施。任何人违反有关条文，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此外，获授权公职人员可以向未有按规定佩戴口罩的人士发出罚款通知书，罚款金额是5,000元。将军澳清水湾道发生3车相撞致命交通意外，造成1死1伤，一名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朝早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寒冷，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79%，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四个爆水管嘅地方啦。油麻地嘅庙街因为爆水管，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之间嘅一段庙街系要全线封闭。重复多次啊，就系油麻地嘅庙街因为爆水管，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之间嘅一段庙街全线系封闭。喺佐敦嘅国士道咧都有爆水管，介乎佐敦道同埋德成街之间嘅一段国士道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就系介乎佐敦道同埋德成街之间的一段各市道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土瓜湾的鸿运街都是爆水管，鸿运街唯一行车线是封闭，鸿运街唯一行车线封闭。大围的下城门道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和路面一切交通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一把新声音 叫你滚。 是你在我极刹那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滚回前那 Alice 第一次同乐迷见面就是这一首同新晋音乐人彭嘉维的合作，他说这个是源自对方的经历，眼前的人亲口同自己讲仍然挂念前度。 如今归咎给你就当垃圾循环。 作曲电视彭嘉维，编曲监制 Johnny Yim。 你不需悔疚。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谷文滚回你的前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像呼吸感是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昼6点半，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点37分，室外气温而家11度，相对湿度79%，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现正生效噶。 有冇霜冻啊？ 有伤痛咯。好啊，睇下 O 点先。早晨啊 ，O。 诶、hey, ，早晨，睇商堂有10000蚊啊嘛。 系。 最快好似4月啊嘛，第一期啊。 系。啊，咁啊，问下啲拍档有冇谂住，即系头嗰一期有5000蚊，谂住点样用先啦、啊。 都有啲計劃嘅。 嗱、 琴日最先我收到呢個消息嘅呢並唔係嚟自任何嘅報道嘅。係嚟自Kitty 嘅通報。 崔傑同報道。 佢仲快過收音機話俾我聽。 唔係因為呢琴日朝頭早做節目嘅時候呢咁未宣布㗎嘛。咁話嚟緊有呢、這個財政預算案。咁我就同鐘哥喺度已經講緊啦，會唔會有呢咁樣。咁跟住我一見到又咪即刻話俾鐘哥聽囉。你唔使估啦，有啊。咁樣。 所以由嗰一秒钟开始，我已经谂紧买乜嘢啦。 系嘛？你谂到咯，但系 谂到，因为我上一次冇买啊，即系上一次嗰个消费券冇买。 咁你咪储咗啲钱喺度，冇理由噶，要用咗噶，系咯，要用咗噶。 冇得储啊，因为上次我嘅嗰个收费嘅方法就系2000、2000、1000啊嘛。 哦， 咁变咗咧，哎呀，我想买嘅系3000几咁，即系 咁你自己贴钱咯。 今次可能会买啲可能真系上屋企有啲家电想换啦。 哦， 咁所以今次可能咁样， 咁 有啲想法喎，睇嚟 系啊，佢有啊， 有啊， 我见到佢开心啊， 系啊， 有新嘢用啦，咁样， 我见到佢开心， 我都戥佢开心。 呢啲咩咧？见到屋企有啲老人家，哎呀，见到佢开心我就开 心啦，系啊， 系啊。不过即系难免佢四月开呢个消费券嘅时候咧，都会各个产品都抬价少少，咁大家适应下啦。即系老实如，即系譬如佢。真係4月20几号嗰啲开返啲健身室啊，开返嗰啲发型屋啊，美容嗰啲啊，咁可能就是我、哦、可能你做个 facial 咁，我唔係好熟行情，我当400蚊搞得掂嘅，咁可能4月开返就变咗600蚊，但大家都唔会牙痛咁声㗎啦，咁人哋过去嗰2个月就同大家同心抗疫，咁佢鬼多2嚿水，你当补贴下佢 佢繼續營運落去嘅一個成本啦。咁我估計件事會咁樣發生嘅。咁但係第二期咧就係、是、暑假中嘅時候先發放啦。咁當然而家暑假嘅定義好模糊啊。 係啊， 咁啊， 唔係早兩日聽話可能提早啊嘛，即係二三月定三四月就開始放暑假啊嘛。今年 係啊係啊，即係要幫啲小朋友諗下三四月暑假嘅時候有啲咩可以做，但又唔可以去一啲公共場所喎，咁樣咁，所以大家諗下計仔啦。咁、可能啲爹哋媽咪又要請定假陪啲細路仔放暑假。 唔係，但係呢樣我不嬲都唔係好為啲小朋友擔心嘅。暑假呢一樣嘢咧，反而係父母嘅啫嘛。小朋友其實過去咁多年以嚟幾時放過暑假嘅啫？因為小朋友嘅暑假其實係上緊其他堂噶嘛。 係。 咁佢不斷係上緊堂，佢哋何來有一個暑假咧？咁而家就真真正正可以俾啲小朋友唞一唞啦，即係俾佢哋休息一下啦，真係。 都要做翻暑期作業嘅，係啦。 會唔會多啲咧？因為 同埋有啲人要準備考試噶嘛， 都係喎。 係啊，準備考試嗰啲可能都要 zoom 噶。係、不過睇翻坊間嘅啲説法，就辛苦咗一班 DSE 嘅考生啦、因為佢哋其實三月都係嗰啲叫做温習啊，同埋補課嘅高峰期嘅， 衝線期啊。 係啦，我哋回想翻自己考會考或者考高考嘅年代，咁可能都係臨尾嗰一兩個月嘅時候啊。是咁問老師啲問題啊，係咁操 pass paper 啊，咁但係依家因為疫情緣故啦，咁可能過往嗰啲自修室生活可能都會因此而啊有少少變動，咁可能個個都要stay 喺屋企咁去溫書咯，咁樣。咁啊，鍾哥你嗰個情況唔會出現嘅，應該我估依家咖啡店都冇乜學生喺度溫書啊，我估。 唔係咖啡店，我哋而家都好少去啦，因為其實我都成個幾兩個禮拜冇去啦，開始。因為完全都係放咗工就翻屋企，放咗工就翻屋企。 系啊， 唔会喺出边流连啦。 系啊，因为真系减少接触，我自己身边咧都即系喺社交平台嗰度都见到有啲朋友仔，佢哋好中意放嗰支检测棒出嚟噶嘛，咁一条就话哦好嘢咁样，或者有啲爷鱼哦放心没有怀孕咁样，咁但调翻转头就系、有阵时中咗两条嗰啲，佢哋都要打翻千字文去沟通下或者交代下自己嘅详情啊，自己工作啊，或者啊究竟。如果牽連到誰啊，就講聲唔好意思啊，因為我見有啲工作咧，其實佢哋可能本身係一個地產代理嚟嘅啫，咁當然佢都要面向好多唔同嘅群眾啦，咁但係未至於我哋譬如做傳媒或者做藝人歌手咁樣，哇！你真係牽連甚廣咁，但係佢哋都要寫翻篇千字文出嚟講啊，啊真係唔好意思啦，我中咗啦，咁下邊啲留言就唉、快啲好翻啦，冇事嘅咁樣嗰啲咯，咁即係。變咗，我開始覺得即係呢個 Omicron 都喺身邊都慢慢潛伏緊啦。咁所以鍾哥頭先講咧話啊，即係一做完嘢就即刻供翻屋企咧，我覺得係方為上策啊，真係啊，真係好好嘅一個方法咯。 因為減低啲喺户外，唔好話户外添啦，即係就減低啲人群嘅接觸，都係我哋自己嘅可以做到嘅責任嚟噶嘛。 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啊，講翻份財政預算案啦，其實我咧想講啲啊，其實。份預算案都好多嘢都係體貼嘅，咁包括咧呢個交通津貼咧門檻又降至200蚊啦，咁今年5月至到10月啦，那個補貼門檻咧就由400蚊降至200蚊，咁即係舊時咧可能你要搭車搭夠400蚊，佢先會有啲 回贈、 交通係啦，交通津貼俾翻你，咁但係依家去到兩嚿水都得，即係200蚊都可以有翻三分之一嘅補貼回贈，咁其實我自己又覺得都幾即係都惠及市民啦咁樣，咁同埋頭先我扣翻個題就係話，好多身邊人都有陣時會即係唔覺意中咗呢個 Omicron 啦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咧確診咗咧可以申請一啲援助㗎喎，咁社會福利署咧都有相關嘅一啲援助咯，啱啱楞埋落去。整個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時候我碌落去下面看、原來過診真的會有一些叫做少少的支援啊這樣啊，那詳情又是上回社會福利署的網站那裡去想啦，因為講真的今時今日去到咁嚴重的一個疫情，有陣時中咗都唔想嘅，亦都唔係話頭頭嘅階段就係話啊，佢一定係冇戴口罩啦，一定係生活唔檢點啦，咁依家都係好無奈嘅，我只能係話好無奈嘅，咁大家就好好保護自己啦，咁啊。喂，延伸落去咧，近排咧多咗一系列嘅朋友關心我啊，鍾哥同 Kitty， 你估係咩？嗰啲全部都係電話嚟嘅， 全部都係電話打俾你啊？ 唔係保險啊，係咪啊？ 系啊，哇，好叻啊，钟哥你真系。 系啊，因为佢得到奖赏之后，今日成个人精神晒，好开心啊！我都话见到佢。 成晚谂紧， 我见你好精灵啊！今日我都未，我以为你都点都估翻两三种啊，点解只有一讲就讲中咗？就系保险行业，我身边都有啲朋友仔做保险嘅，咁佢就即系一嚟啊，嘘寒问暖啦，第二又话。我呢啲走咁多場嗰啲係高危嘅行業啦。第三就話我哋公司推出咗一個咧，呢個新冠肺炎嘅 保險啊， 你有冇興趣了解一下咁樣咯？咁啊都即係多咗呢啲電話去問候。我想問兩位排檔多唔多咗呢啲電話咧？有冇人同你？同你讲话啊，了解一下我哋啲产品咁样咧， 我就冇啊，因为通常呢啲电话我已经唔听 ，block 咗好耐啦，即系都唔听啦、就算揾到嘅都系，多谢你啊，收线咯。 啊，不过最近你咁讲咧，我前两日有听到一个，佢其实系即系我用紧佢嗰张信用卡嘅，咁、我以为佢又即系叫我借钱嗰啲啦，咁点不知佢唔系。佢就係話佢有一個類似， 你叫你借翻錢俾佢， 唔係咁又冇，因為佢睇到我 account 都冇乜點使錢，應該都冇乜錢剩噶啦。咁佢就話佢有啲保險嘅計劃推出咯，係啊。咁呢個應該係平時都好少噶，我估佢都真係即係公司發現又少人用佢張卡啊，簽帳又少咗啊，咁等等，就都要推出一啲新嘅計劃去到吸引客户咯。 咁啊，不過你而家就算俾你推出新嘅計劃啊，保險產品啊。或者甚或乎啊借埋钱俾你啊咁样，咁你都冇订消费啊，即系琴日都有啲朋友仔即刻喺个消费券楼下讲话啊好嘅一万蚊系正嘅，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我想攞嗰啲钱嚟如果你四月头派，我想剪个头发，可能都要等到四月二十号咁样咯。咁呢个亦都系因为疫情期间系相对无奈嘅。 咁但系你唔好讲到话冇地方消费啊，你要使钱起上嚟啊，你每日都可以使到钱噶，即系网上消费一个好大嘅市场嚟嘅，你要知道。 会啊，日日都投资落去股票市场啦，不过冇回报啫嘛， 都系消费。 你嗰啲真系使钱啊，真系使咗。 消费啊，我纳埋税添啊。条嗰个印花税我有份纳嘅，所以即系点解库房会由赤字变成盈余我有份建工噶， 多谢你啊！ 虽然我冇份，我冇份卖地收益嗰度唔关我事，卖地收益嗰个 cat 唔关我事，但系其他我都有份帮手。喂，不过其实有好多都系惠民嘅，包括嗰啲免除嗰啲商业登记啦。我估计好多中小企其实都受惠得到，同埋嗰个租金半年唔好追租字咧。咁嗱呢个就相对要协调嘅，啲业主啊同埋啲租客就可以大家互相迁就咯。咁嗱，叫你半年唔好追租啫，唔系。叫你半年唔交租啊嘛，咁你自己又唔好使尽圆话，哇系啊，半年之后我就完全一蚊都唔俾噶啦，咁到时啲业主又系头痕嘅，咁啊，我估呢个都系尝试用一种包容同埋互相共存嘅一个态度啦，去对待疫情同埋。即系希望香港嘅经济可以快速咁样复苏啦，咁啊，就系、是、咁样嘅睇法。 系咁啊，大家留意多啲啦，系啊，即系呢份预算案都有好多同我哋生活上面息息相关嘅扣税啊等等其他嘢，咁啊，大家可以自己上网留意翻啦。 是否只眷恋光顾着别人，含着苦酸躺去问，明日是否拒绝我，自我感觉是微尘。部分说他关于胜利做的一生，难做梦者花光了气力未曾，万丈如今还是近，总不禁会怀疑这参不透理论人生。如果不怕痛心，交不上恶运，若受错跟他接吻，找一位说半句便能互理解的人，同追寻现时长吸引，现今正集竞赛问谁下苦功更深。 心，站在傍碑，不安会意念落沉。幸运是种跨年的得分，于境界里完成我，不需怕世道残忍。 7:52，听过由阿 Chi 冼正峰嘅《一个人的幸运》。早晨啊，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一个2月24日啦。咁啊，相信如果大家留意住新闻报道嘅时候咧，就应该知道啦。啊，商场就会实施疫苗通行证啦，系咪？咁我哋都已经准备好晒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啊有一样嘢大家就都系听新闻嘅时候就留意到噶啦，就系、是、任何人啦啊，喺任何嘅公众地方，包括啲乜嘢咧，就系、是、郊野公园啦。仲有啲户外進行嘅運動啊，亦都需要咧就佩戴住呢個口罩嘅，即係啲人行山啊，或者 都要戴啦， 係啦，或者喺條街嗰度跑步，中意户外跑步嘅，又係要戴住呢一個嘅口罩嘅。咁啊，全部咧都係唔可以除落嚟啊，咁都係為咗呢一個抗疫嘅。咁但係你話，喂，如果我戴住個口罩做運動得唔得㗎？咁其實而家條街嗰度咧都見到幾多人咧係已經一直以嚟都已經慣咗啊，係戴住個口罩跑步。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我初頭咧都係會諗啊，如果戴住個口罩跑步咧，都有好多迷思喺度啊，會唔會跑完之後勁咗？因為開頭嘅時候大家都會笑嘛，話咩高原訓練啊， 係啊 係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吸嘅氣好似氧氣少咗咁樣。 疫情初期我有試過嘅，即係喺條街嗰度跑嘅時候戴住口罩，其實真係辛苦啲嘅，咁啊跑短啲咯。 不過呢個即係當然咧，你做運動嗰個人你就覺得喂，我戴咗口罩好難做運動，係嘅。咁即係當然唔戴你會舒服啲啦。咁但係咧，我想有一個個人好私人嘅分享。我屋苑有一個朋友啦，即係我唔識嘅。佢每日咧都會喺下面做運動。咁跟住咧，佢就除咗口罩嘅。即係有陣時做一啲舒展又好，或者即係跑下又好啦。咁佢係除咗口罩嘅。佢可即係對於佢嚟講，梗係除咗會舒服啲啦。咁但係咧，我每一次見到佢，因為佢朝朝我差唔多時間都會見到佢。每一次見到佢咧。我个心都有啲唔舒服啊！即系喂，即系老老实实，而家呢个疫情期间系，我会体恤你，你唔戴口罩做运动，你系舒服，但系亦都希望你都会体恤其他人，你冇戴口罩咧。人哋會有啲恐慌， 係啊， 咁所以希望可以互相可以協調到咯，唔好淨係掛住，喂，我要做運動，我帶曬咁樣，就希望唔好有呢個諗法啦。 係啊，咁你雖然諗住做運動健康啫，但係其他人覺得你個呢個唔戴口罩舉動係唔健康啊嘛。 咁可能你會覺得，喂，我打曬針，又或者我日日都檢測，我冇事，但係人哋未必知啊嘛。 所以都會有保持距離，即係啲人見到都會行開啲咁樣。 但有時候如果係一啲跑步徑，即係咁啱做到有啲人跑過咧。其实真系未必会避到咁足嘅。 咁都係。不過你又調翻轉咁諗，如果你自己除低咗口罩，其實你個防護都降低咗嘅喎。咁所以我自己譬如行山嗰啲咧，你唔係行啲好急促或者之前啦，疫情之即係前排嘅時候咧，我都見到好多人行山都係戴住個口罩，即係你就唔好咁劇烈咯。咁你慢慢行嘅時候，可能你都即係回到氣嘅。咁係啊。 仲話小白話咩高原訓練啊嘛？可能當日你除低口罩之後，突然之間哇，我都咁快嘅。 嗰个心理作用嚟嘅啫，不过都要提一提钟哥，如果你听日朝头都再见到嗰位仁兄咧，又喺度咁样即系唔戴口罩咧，离远嗌过同佢讲，喂， 有嘢， 唔好行过去，钟哥，因为要保持社交距离，佢冇戴口罩都危险啊！我谂我头先咧都讲过，就系话如果戴住个口罩有咩高原训练嗰啲咧，喂，咁其实系咪真嘅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就讲到戴口罩跑步啊，或者戴口罩做好多唔同嘅叫做剧烈嘅运动咧，嗰、那个对身体嗰个嘅反应或者佢训练出嚟嗰个成果到底系点样嘅咧？咁啊，有啲咧都几得意嘅。咁话到啦，好啦。如果你戴口罩做運動嘅，對於一個健康啊，我純粹講一個普通嘅健康嘅成年人嚟講咧，咁其實中度劇烈嘅有氧運動，即係可能普通跑下步呢啲，又唔係超級激烈嘅，唔係喘曬氣嘅，你可以繼續 keep 住行上，譬如20分鐘咁樣做完，30分鐘咁樣啊，戴口罩咧。其實正確嚟講咧，係唔會影響到嗰個運動表現，甚至乎咧係唔會影響到佢嗰個心率，因為心率好緊要噶。其實有啲表咧，你一做運動一路望住咧，知道自己個心率咧係去到幾多嘅。咁有啲譬如運動員咧，佢平時個心率咧就偏慢嘅，因為已經經過長時間訓練啊嘛。但係做運動嘅時候咧，哇，原來可以上到200嘅咁樣，咁你就知道佢個爆發力咧其實係好強。咁佢話到，如果我哋一般人嘅話咧，其實戴口罩咧係唔會影響我哋嗰個運動嘅表現，同埋亦都咧係唔會影響我哋嗰個嘅心率啊、呼吸啊、血壓啊。咁但係咧就一樣嘢要注意啦，就係咩咧？就係當我哋戴住口罩嘅時候，頭先 Kitty 都講啦，有機會令到我哋嗰個呼吸咧，其實係會急促咗，因為我哋吸入去嘅空氣咧冇呢一個唔戴口罩嘅時候咁多，咁呢個係事實嚟噶嘛，咁你真係有嘢阻住咗啊嘛，咁但係如果保持翻一個平常嘅一個中度嘅運動嚟講咧，其實正確嚟講，因為唔會太大影響嘅。 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我今日表現差咗啊，都係戴咗個口罩啦，你冇得用呢個藉口啦。係 啦， 冇得賴啊， 冇得賴嘅。 咁不過可能你唔習慣，唔習慣都係影響表現嘅一環嚟嘅。 不過咧，有啲人咧真係要諗住，如果你係仲堅持咧戴住口罩去跑步行山咧，唔緊要嘅，因為你喺即係合乎規格情況底下進行啊嘛。咁我覺得 OK， 呢個你自由啊嘛，又戴翻口罩咁，你梗係可以繼續跑步啦，不過口罩咧，其實佢有時濕咗咧，就會影響佢嗰個功能啊。影響功能之餘咧，嗱一嚟頭先 Kitty 都講得個重點啦。喂，你就算唔為自己，你都為下人啦，係咪先？咁你其實個口罩濕咗咧，個保護性可能低咗嘅。咁同一時間，因為個口罩濕咗咧，咁佢透氣嗰個功能亦都會大幅下降啊嘛。咁咪變咗你吸入去嗰個空氣又少咗咯。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諗住做運動嘅話咧，你不妨個身上邊咧戴定多幾個口罩，即係如果你諗住我跑10K 嘅，咁你都預咗咧。嗱，呢個天就好啲啦，因為呢個天咧出汗都唔算特別多啊。咁你就可能譬如戴多一兩個喺身。咁萬一啊，真係萬一嘅啫。有陣時你跑步佢已經濕咗啦，或者有陣時你抹汗，你唔小心咧整爛咗嗰啲帶，咁你知有陣時啲索 兜斷啦 嘛。咁你就多一兩個旁身咧，咁你喺街嘅時候咧就唔使咁彷徨啦。 不過唔好話， 即係有足夠保護。 唔好話做運動，其實平時我都會習慣帶定一個後備嘅，即係但係嗰啲就係、是、即係可能獨立包裝嗰啲啦，即係帶定喺身以防萬一咁樣嘅。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都會喺而家身上面咧，總係會多幾個口罩喺身。有陣時如果同埋啲屋企人出去嘅時候咧。帶多幾個俾小朋友， 細路都要噶嘛。 細路仔咧，佢其實特別中意搞個口罩噶、因為雖然話就話戴咗咁耐，唔會唔習慣啦。但你始終有舊嘢喺度揞下揞下咧，可能耳仔有陣時呢只款式咁啱啊，可能隻耳仔特別痛嘅，佢咪又搞多啲咯。跟住會斷噶，斷咗之後咧，跟住你又要譬如爛咗，咁你喺條街嗰度，如果你冇個後備咧，你一定會俾人望噶。即係作為家長呢個壓力好大，你做咩個細路仔？要保護佢啊，戴翻個口罩啊，咁樣呢啲都要留意住啊。咁啊，頭先講過啦，咁除咗咧就係個口罩會濕，你大家要準備多一兩個之外咧，其實戴口罩做運動咧，有一樣嘢更加要注意就係，當你發現有少少唔舒服嘅時候咧，就最好即刻停啦。因為雖然話就話研究就唔會有一個特別大嘅即係都唔會有好多偏差啦。 但始终有啲人咧就因应住自己身体情况，佢有机会咧就啊，突然间呢一刻我真系吸嘅氧气少咗， 嗯， 一下晕一晕，好即刻停啦， 嗯， 因为咧有机会有唔同程度嘅影响嘅，咁啊戴住口罩都可以做运动啦，系咪？ 啱啊，观察住自己嘅情况啦，要量力而为啊，做运动。好，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文明里的一段呢就部分行车线封闭，较早前呢就是全线封闭，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呢就比较车多。另外佐敦的各市道呢都是受爆水管影响，介乎佐敦道至到德城街的一段各市道呢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土瓜湾的鸿运街都是受爆水管影响，现在鸿运街呢唯一行车线呢封闭。讲回新界区啦，大围的下城门道呢由于有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至到油安街一段的下城门道啦，现在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啊，就是下城门道有爆水管，揸车朋友啦就要留意翻。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绝对有强劲的播放率，这个礼拜再上升多一级，占季军宝座第三位啊！张敬轩轩仔 Trigger。 But it's crashing like a wave after wave, hits me again and again, worse than a physical pain. Wish I could stop being triggered, but this never-ending heartbreak's got me triggered. Feelings of this campfire, so triggered.Somehow I just gravitate to the ones that never change. Maybe that's all my fault. I'm thinking we could get along. So I try, I medicate, keep my mind lost in the haze. Turn the memories off. 属于本地的制作，但系绝对高水准的英文歌啊！呢个礼拜占第三位，绝对有机会咧系问鼎冠军啊！张敬轩 Trigg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内分泌学会副会长孔宪辉医生： 如果情况稳定，其实大部分的就算有内分泌的问题都可以接种疫苗的，因为都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接种之后有什么更多的或者严重的副作用。譬如有糖尿病或者肥胖症，那什么叫做稳定呢？我们通常就说如果他平均血糖，我们俗称 A1C 那是在7% 左右啦，咁如果平时检测血糖唔会太高或者唔系太低咧，都适合打疫苗噶啦。偏高咧，其实如果过去嗰半年都系差唔多嗰位置咧，其实都冇问题。咁但系如果都有问题，或者最近个病情咧都唔系好稳定，或者啲血糖时高时低啊咁样，都问一问医生都系大家安心啲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时间8:08，晨光财经第一线啊！今朝早咧，我哋邀请到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Dicky 咧，同我哋睇下市嘅。早晨啊 ，Dicky，Dicky 早晨。 早晨 ，Kitty， 钟家欧，你哋好啊！ 早晨，早晨。 系啊，讲个秘密俾你听啦。今朝早我发现隔篱嗰个咧早咗起身啊。 点解咧？ 佢俾个市搞成咗。佢话：哇，寻晚美市跌好多、啊。系啊 ，Dicky， 喂，寻晚个市美市啊，美股啊跌咁多，有冇咩原因？咁跟住佢就话：喂，今朝系咪要系啊？港股都受影响啊，会唔会啊？使唔使走咁啲啊 ？Dicky， 俾少少意见咧。 唉，直情美股就真系危机，惊已在前面。 哦， 系即系点解会咁样咧？咁其实大家都知噶啦。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啊局势咁啊继续持续紧张。咁当然可能你又会话啊咁点解又会咁样呢咁其实都真系成件事呢就相当之错综复杂啦。咁唯有呢就简单地讲俾大家听下。嗱而家呢喺呢一秒钟呢即系所谓嘅乌克兰嘅危机呢讲緊啲咩呢就是讲緊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大家都会好担心嘅就係、是、话能源嘅价格会持续飙升啦、因为过去都有讲过俾大家听㗎啦就係、是、呢个乌克兰呢其实本身就唔係话即係同呢一个能源嘅价格会好有关系啦不过咁其实呢个国家呢喺即係东欧咁讲啦国土面积都大嘅同埋亦都有好多即係、就是、天然资源嘅出口咁但係个关键唔係呢度个关键就係话好啦咁而家呢就呢一个普京呢即唔係话不费吹灰嘅即係其实佢都用咗好多力嘅但係问题就係话佢好似啲90年代我上次都讲啦好似即係嗰啲古惑仔电影咁样好似浩南哥而家话嗱呢两个酒吧就我㗎啦咁上次就我个比喻啦咁但係好似去到现在而家呢刻呢就係话大家都会担心啦好啦咁能源嘅价格因为嗰、那个即係北溪二号啦咁点讲都好啦德国扮下嘢都要话，我哋暂停唔批佢住，即系唔批嗰、那个即系正式嘅一个嘅即系牌照吓，唔准用住咁。咁但系一号就响声咁送紧天然气过去噶嘛。咁、个结论就系话，能源嘅价格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即系一下子飙升。嗱，问题喺呢度啦。咁天然气升啦，好啦，咁原油嘅价格又升啦。咁理论上就本来就唔系太影响，但系而家又弊啦，因为腾腾瓜都能腾嘅，两样嘢升咗咧，咁啊即系话通货膨胀压力又再加大咯。咁即系点样啊？本身美国嘅通胀已经到40年嘅高位啦。咁即系大家就担心全球嘅通胀因为咁而再升温咧，咁啊即系又加大咗美国加息嘅压力啦。哎呀，咁啊即系翻去咧，又系嗰个联储局嘅问题。即系话而家喺呢刻咧，美股嘅跌咧就唔系净系话担心啊，所谓地缘政治风险咁简单一嘅问题，系因为即系地缘政治风险系会引发咧，就系话呢一个咧通货膨胀咧再恶化，咁啊再恶化又点啊？咁啊美国加息嘅压力又再加大，咁再加大嘅时间咧。咁就係令到個股票市場繼續跌跌不休咯，咁幾年不定都陷入呢一個即係熊市嘅階段咯，連 S&P 500指數都咁，所以即係呢個都即係冇乜計仔啦。咁話曬啊，升得多時咁啊回，亦都唔係少咁樣。而家咧就出現咗喺美股嘅情況。咁當然啦，正常時段跌咁多之後咧，咁、那個期貨就定咗落嚟。不過大家可能最關心嘅問題就係話，咁樣港股係咪一樣會跟咁啊？係 咯。 咁我過去都有講過就係話，始終咧兩個市場係幾唔同嘅。嗱，第一就係話，當而家呢一刻咧，即係歐洲啦，好擔心啦，你知道，即係德國都係命脈嚟噶嘛。嗱，假如即係俄羅斯，當然佢兩敗俱傷嘅嘢，佢唔係未做過啊，以前即機啊，山制啊。冇天然氣俾你，即係震騰騰嗰個，其實都真係德國嘅，唔係講笑。咁但係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簡單一句就係話，我會覺得對香港股票市場嘅影響咧，係不嬲都係少啲嘅，因為始終個部分好唔同啊。即係歐洲入邊美國加息嘅壓力越嚟越大，但係而家講緊即係人行唔係啊嘛，即係內地嘅通脹又唔係話好勁，咁跟住人行個工具又比較多，咁仲要之前啱啱喺啲大城市咁樣咧，就啱啱少少地咧下調咗呢個房貸利率，即係其實簡單呢樣個阿爺咧就出緊招噶啦，即係喺大廳你哋又唔使太驚，咁所以咧即係當美股好顯著回嘅時間咧，我都會有信心講就話 A 股咧個影響。甚至乎以至到港股咧，都系会比较少嘅。 哦，今日派咗粒定心丸啊，唔使咁惊字嘅。 咁我哋要追问阿 Dicky 少少嘢啦。咁琴日嘅财政预算案对系股票市场有乜嘢板块会有着数咧？又或者有啲乜嘢板块会有影响咧？ 唉，咁嗱，當然啦，財政預算案都即係真心講都比聊勝於無再好啲嘅，即係話其實咧都真係多咗啲新嘅措施去幫下香港市民，譬如啊租樓嘅，咁啊有多啲稅務優惠啦。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你真係真心問我咧，我就覺得對於基層嘅照顧都仲係真係唔夠嘅。尤其是而家呢刻，大家都會睇到即係天氣又凍啦。咁萬一咧，即係因為確診數字又飆升啦，咁確診咗，咁可能又冇醫院入，咁喺家度又流離浪蕩，呢啲大家新聞都會睇到啦。咁但係咧，就真係就咁講個財政預算案，我哋諗啊，即係板塊啦，亦都諗下啲咩股票受惠啦。咁當然啦，即係其中呢一個辣椒，其實唔算話。即係放寬嘅，但係咧首次嗰個所謂嘅，即係話借到八成上限貸款嗰個嘅金額咧，即係貸款嘅金額啊，或者你買嗰個目標嗰層樓嘅金額咧，就再向上調整，本嚟1,000,000咁去到1,200,000，咁呢個當然有少少幫助啦。咁你話喂消費券喎、啊，會唔會好幫到零售業啊？嗱，我就覺得難少少嘅今次，因為始終咧係啊有消費券啊，咁但係消費券咁可唔可以啊？即係女士去做個 SPA 咧啊，去 set 個靚頭咧， 未開喎、 啊，係啊。 系啦，男士啊，做个 gym 咁啊，添个月费咧，喂，全部都唔开得啊嘛，而家咁即系其实呢个消费券咧，对各行各业啊，头先我讲嘅任何嘢系零帮助，因为佢哋全部删晒。咁当然因为疫情咁严峻，咁都情有可原，都有缘有因。咁但系问题话，即系佢哋就受惠唔到咯。咁所以简单啲讲就系话，好可能都会系。真係唔好話啦，基層就梗係攞嚟買日用品、必需品買餸啦，幫補一下啦。咁唔係基層，我諗都會去買餸、日用品同幫補一下咯，老老實實係咪先？咁嘅環境即係唔通而家會真係人工又大增，又會出 bonus 咩？即係冇可能噶啦。即係簡單啲講，啲咩階層都受影響嘅啫嚇。即係除非你鐵飯碗咁就好啲啦嚇。如果唔係咁，商界咁我諗即係冇乜邊個行業會係所謂唔受影響，而係即係話仲係好以往。咁樣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咧，就真係對於零售市場或者零售業又好啦，呢一個消費券嘅幫助咧，唔算話真係好大，因為話對於大超市咁有幫助咯， 最直接咯，即係你問我啲錢使去邊，可能我都話攞去 超市咯， 買翻啲紙巾啊，入下貨 咁樣，係啦， 都係都 買啲食材都正常嘅， 係啦，食材咯，係啊，都係超級市場，係啊，嗱，另外咧，我想問下 Dicky 啦，雖然之前咧你都話，呢個唔好搞佢住啦，係啊，跌到幾多都唔好再睇住啦，阿里啊，係啊，但係咧，咁佢27號又真係。出业绩嘅，咁散户点样部署好咧 ？Dicky， 嗱，咁啊，真系都系嗰句，佢一直都未跌穿108蚊港股啊！吓，我讲嘅唔系 BABA 啊，即系香港9988啦，即系冇跌穿到呢个低位嘅。咁甚至乎咧呢段时间，你话影响阿里嘅因素都好多嘅。啊！即係一時咧，過去咧反壟斷啊，俾罰款啊，咁到而家咧，內地嘅政策就係要即係再加強咧，就唔係監管啦，就對於嗰啲即係所謂嘅送餐嘅平台，就係話共同富裕啦、讓利啦嚇，唔好收咁貴啦，簡單啲講，幫我啲小商户啦咁啊出曬聲啦，咁所以美團就跌咗啦，阿里跌咗，跌完咧亦都穩定咗，咁我都會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呢刻呢只嘅即係新經濟股好咩都好啦嚇。即係如果以佢嘅估值咧，都係歷史上其中一個比較低殘嘅水平。即係我會覺得你話講美團，咁佢個股價受到影響都情有可原嘅，因為即係佢業務好單一啊嘛，同埋佢個估值都高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講成分股裏面嘅阿里，又調翻轉嚟緊嘅業績，咁我都仍然係有一啲嘅希冀嘅，即係話罰款都罰咗之前，咁所以佢今次個季度唔會太差嘅。咁所以暫時守得住呢個水平咧，咁我都希望佢個股價可以即係唔好再向下沉底啦。咁對於即係普羅嘅股民嚟講，因為即係阿里有啲好高位揸落嚟㗎嘛，我覺得守得住呢個水平，暫時都仲冇。大碍啦，当然跌穿另计啦，吓， 即系108蚊个位， 系啦，嗰个位真系好紧要噶啦。 哇，而家争几蚊啫，112.4，咁要睇紧啲。 暂时几蚊就系几蚊，因为佢过去呢即系两三个月咧，每一次跌到呢度就弹， 就弹啦， 系啦系啦，咁样。 系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啦，即系呢个咁紧要嘅位，系啊。咁啊，今朝早唔该晒 Dicky 同我哋睇咗啦，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我哋听朝再倾过啦。 唔该晒 Dicky，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小白，天气咁冻，放工翻屋企啦。 Kitty 当然啦，芭比咧， 我都系、翻到屋企记得打电话问候钟哥啊。 无论天气几冻，都要关心身边嘅人。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咧，揾埋阿 O 出嚟先。首先问一下你哋咧，有冇发现，即系譬如阿 O， 你成日都会同我哋都一起讲一下啲优惠嘅嘢噶嘛？发现咧，即系啲饮食啊，甚至咧再贴身啲一啲衣物嘅减价咧。你跟住好似呢一排咧冇乜动力去到睇啊，即系你会觉得唔系好想特登出去消费啊，或者买衫啊，即系就算嗰啲话咩开仓啊、一折啊、啲手袋啊咁嗰啲咧， 都冇冲动， 都冇冲动睇啊！即系而家个优惠嗰个嘅范围咧，即系好似转移咗第二个地方咁样，我唔知阿 O 有冇呢个感觉。 我轉移咗去買口罩啦，同埋檢測包嗰啲錢。 哦，係咯， 同埋就係咁。同埋咧，少咗見人，呢個係真嘅。嗱，譬如舊時都可能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一齊去做節目啊，咁可能都會喂著得執整啲啦。咁我依家譬如晏晝嘅時候咧，連可能做啲財經平台，我都可能係work from home 喎。咁所以我就都要有啲儀式感㗎。不過即係如果你做某一啲平台嘅時候呢，即係因為有視像呢，你都會打返條呔，但係你變咗下身呢，就真係變咗短褲又好，踢拖又好，咁你真係少咗買啲皮鞋呀，或者少咗買啲衣飾嘅嘢囉。 呢個唔知會唔會變成將來嘅一個服裝潮流呀，即係上身穿西裝打呔，下身穿短褲波鞋咁樣。 有啊，之前疫情初期已經有類似呢啲 design 出咗嚟㗎啦嘛，即係上身呢個樣子就係好 grand 嘅，係啦。咁但係呢其實啲質料呢就好似睡衣咁樣嘅。係啊。咁啊，但係即係好似我哋咁講啦，我哋就算見到一啲優惠，譬如話咩衣服開倉啊、手袋一折啊咁樣，以前真係會撳入去睇㗎，即係會望下喺邊度。跟住而家咧，連即係你唔會行街先啦，首先亦都唔會咁好閒情雅致咧，特登去嗰啲開倉嘅地方去到揀啦，又驚多人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優惠咧，全部已經俾我咧即係篩走曬啦。咁啊，睇到啲咩咧？嗱，頭先阿 O 就話買口罩啊嘛，咁啊其中一個優惠咧，我有見到就有賣口罩嘅門市咧，同埋網店咧，近日就推出咗一啲抗疫嘅快閃優惠啦，即係譬如你上去買口罩嘅，咁啊送你一盒嗰啲快速測試套裝。咁因為之前即係前幾日都好多人話買唔到啊，咁樣係啦。咁啊不過見到而家都陸陸續續就翻咗貨啦，甚至個價錢都回落翻少少啦，係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呢一啲嘅賣口罩嘅店鋪咧，有一啲都會即係推出呢啲嘅優惠嘅，咁啊話買口罩就送呢啲快速測試。咁當然就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啦。咁另外咧，我又睇到一个咧，就系比较关心基层市民多少少噶啦。上次我都有讲过有机构咧，佢会做一啲派饭啦，或者免费你可以揿一个嗰啲急冻嘅饭盒出嚟，系啦，咁啊系有需要嘅朋友去登记就可以攞到啦。咁我见到咧，其实都有唔少有心嘅餐厅啊食肆咧，其实佢哋都有做呢一啲即系关怀翻啲市民嘅举动嘅。咁其中有一间咧，就系喺旺角嘅餐厅，咁佢咧因为就疫情关系啦，咁其实佢都有好多日系即系暂停咗营业噶啦，即系可能计过条数，咁不如停咗佢好过咩啦，系啦，净系星期五六日先至开嘅啫，咁样，咁不过佢都好想即系同前线工作嘅朋友打下气啦，咁啊见到佢连续两个礼拜五，即系由听日开始咧，2月25号起咧，两个礼拜五咧都会准备100个饭盒或者饭团咧去送俾附近有需要嘅朋友嘅，咁如果都系啦，有需要参与嘅朋友可以联络翻旺角嗰间餐厅啦，咁样。 旺角嗰间餐厅。好啊好啊。喂，我想讲咧，近排我睇得最多嘅新闻咧，其中一个都系感到惋惜啊。阿钟哥同 Kitty 你都知道咧，我啊真系好为食噶嘛。即係有陣時都會捐窿捐下去食嘢啦。不過近呢一兩個禮拜咧，其實都收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咧，就係、是、一啲我頗為喜歡嘅一啲食肆啦。咁真係可能做埋呢個月咧，咁就唔玩字啦，或者即係佢哋有好多説法，有啲又話租約期滿啦，又話即係休息下，又話唔做啦咁樣。有一間喺九龍城咧食打冷嘅，咁另一間咧喺大坑食肉餅嘅。 哎呀，肉餅嗰間咧，其實我好想去食、啊 哦，都頂唔住啦，係咪？ 啊，所以就好多原因啦、我自己都觉得我呢啲都我旧时如果冇疫情呢我一定会告我去间唔时都会探望 下 嘅铺头。係啊，咁、但係依家你有疫情，咁佢而家讲到明话做多一段短嘅时间，咁你都冇得话朝圣下或者去怀缅下啦，用呢两个字啦，怀缅下啦，咁真係我就覺得有啲惋惜咯， 希望係即係止一止蝕啦。唔知道疫情過去咗咁啊，所有嘢回復翻正常，即係上翻軌道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呢一啲鋪頭再同大家見面啦？即係再遇歸來咁樣。 希望啦，你講緊結業咧，即係我而家我剪開頭髮嗰個咧，都係一啲細鋪嚟噶嘛。咁我上一次去剪嘅時候，咪話啱啱準備佢要閂門嘅時候，咁我剪一次先啦。咁跟住咧，佢已經同我講定啦。啊，如果今次閂多過一個月咧。佢都可能要閂門啦，咁而家就係真係閂多過一個月啦，需要咁樣，咁我都要打電話問候一聲， 即係睇下佢有冇啲咩應變措施咁、不過講開呢個咧，我都有少少分享嘅，就係我有個朋友咧，其實佢之前都係做酒樓嘅，咁、但係佢就喺疫情好早期咧，佢就已經決定咗停啦。咁佢嗰陣時話結業，即係佢都係一間好歷史悠久嘅鋪頭啦。咁但係嗰陣時佢即係壯士斷臂咧，佢同我講，我話唔係啊，我嗰陣時見你。都即係生意都未係話即係完全好差，亦都嗰陣時係未有嗰啲話咩堂食限制啊，或者人數限制咁樣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佢已經話生意差咗好多，即係佢睇到嗰件事咧會即係逐漸走下坡。同埋佢同我講，因為佢哋做食咧，唔止淨係個租啦，即係你知道，譬如你餐廳、酒樓嗰啲好大地方噶嘛，即係個租已經係一個 好貴啊。 咁仲有你養住好多員工啦，再者就係啲食材，其實佢話啲食材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环节。即係你翻咗嚟賣唔去，咁你又擺唔到，咁其實嗰啲錢好多都係即係擲住咗喺度。 咁而家就話將嗰啲原材料賣翻出嚟啫。 係啦，但其實有時嗰啲可能係點心啊咁樣咧，好難搞啊嘛，係咪先？ 成袋麵粉賣翻出嚟。 係啊，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啊，如果嗰陣時佢嗰陣時真係咁樣就停咗一陣啦，咁啊轉型咗做其他嘢啦，咁啊如果可能遲啲即係再有翻機會嘅時候，可能都會東山再起嘅，等佢。 希望啦。 係啊，希望即係大家都可以。一起捱住咯， 好啊，一於咁話， 系啊，好啊，唔該曬阿 O， 咁我哋轉頭再傾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26，咁我哋咧可以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嘅。早上咧系寒冷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17度。今朝其实都几冻啊，我觉得琴晚开始又觉得冻翻。 呢个礼拜咧即系上上落落， 日夜温差比较大系咪？ 日夜温差就必定噶啦。 系。 咁星期一二咧直头系冻啦。 系。 琴日咧系暖翻啲嘅， 晏昼直头我除褛添啊， 系啊，咁但系今日咧又冻翻啲，咁但系天文台咧都话咧，即系今个礼拜应该系 气温逐步回升， 逐步回升啊嘛，但系今日礼拜四我又唔见佢回升， 系咯，我都系，点解今朝早起身仲咁冻嘅？ 但系有一个系真，因为譬如而家朝早出嚟嘅时候都要打翻嚟同阿小白报一报天气啊，咁所以咧日夜温度系真系会有个偏差嘅， 系啊，唔系同埋有一样嘢系真嘅，真系冇落雨嘅，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咁啊气温逐步回升啦，日夜嘅温差会比较大。嗱，听朝早咧仍然都系寒冷嘅，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 下个礼拜初啦， 系啦。室外气温而家11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 少咗个霜冻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24日系一年嘅第5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0日。1989年2月24日，一架波音747-122型客机，隶属联合航空811号班机，发生严重事故。客机原定由夏威夷檀香山飞往新西兰嘅奥克兰，当飞机爬升至6700至7000米上空时， 突然出现爆炸，需要折返檀香山机场作紧急降落。爆炸造成机身右前方出现一个大窿，事件共九人死亡。经调查，起因是货舱的控制电门门锁设计上的缺失。事发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建议将当时仍服役的波音747-100 型飞机的货舱门锁更换为新设计的类型。2月24号出生的朋友拥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拥有极大的责任感，追求纯正的生活模式，为人沉稳、果断、有决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遇到重大事故，会不会产生自我牺牲、拯救其他人的精神？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每次从意外报告得回来的结论，可以令我们避免事情再发生，还是只是报告一份？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去年经济势头好，但是踏入今年初第五波疫情之下，市面变得冷清，估计今年第一季经济将会非常困难，不容乐观，希望之后可以逐步向好。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如果能够将疫情压住，稳住相关情况之后，在防疫抗疫方面不用太多钱，纾困措施的力度也不用太大，所以首要任务是需要稳定疫情。他预计在2024年度及之后几年，本港经济会较平稳和有一些盈余。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建議再派消費券，陳茂波說，估計消費券對經濟的提振作用大約是 1.2%， 而去年消費券計劃的行政費大約2億多元，較原本預計少，亦都與過往派現金的行政費差不多，今次當局亦都會坑住使。疫苗通行證今日在所有餐飲處所和表列處所包括街市實行。食環署發言人說，餐飲處所包括食環署轄下熟食中心屬於主動查核處所，食環署轄下街市就屬於被動查核處所。今日起，所有進入或者身處指明處所的12歲或以上人士，除非獲發醫學豁免證明書或者因其他指明情況獲得豁免，否則必須已經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所有進入餐飲處所的人士需要主動出示疫苗接種記錄或豁免證明書及相關二維碼，給處所掌管人掃描。食环署辖下街市就是属于被动查核处所，进入人士无需主动出示疫苗接种记录或豁免证明书。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9跌1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5，日元114.8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4，人民币6.31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93美元，卖出1913.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朝早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寒冷，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70%，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方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啦，大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去荃湾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带咧比较车多。咁较早前荃湾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就系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喺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跟住有啲爆水管提一提你啦。喺油麻地嘅庙街，由于有爆水管，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一段嘅庙街啦，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佐敦嘅各市道咧都系有爆水管，介乎佐敦道至德成街一段嘅各市道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土瓜湾嘅鸿运街有爆水管啦，而家鸿运街唯一行车线咧就系需要封闭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成日听到人哋讲要食三份蔬菜两份水果，但系有啲人话水果又唔系随时食得，究竟系唔系呢？ 就算你12点夜晚食个水果，同朝头早食嗰个水果，嗰个水果嘅营养素都系一样嘅啫。如果你唔系话食一个超级大量或者一啲果糖好多嘅水果嘅话，其实个影响就不大嘅。 要继续跟营养师学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话你知 呢个好啲，定系呢个好啊？唔系，呢个又好似唔错啊！ 咩事咁苦恼啊？ 我唔知点拣好啊！ 香港贸发局可能帮到你，佢哋嘅配对服务提供一站式方案，为环球客户搜寻、物色及筛选具潜质嘅香港企业作为合作伙伴。 我都有听过呢项服务啊！佢哋嘅专业采购团队首先会约见买家，了解采购嘅要求同埋详情， 然后团队就会筛选同推荐合乎采购要求嘅供应商， 最后经团队细心撮合，会安排双方会面，深入洽谈，促成交易噶。 帮买家揾到合适嘅供应商一啲都唔易噶。贸发局嘅配对服务之所以做得到，系建基于超过50年嘅外贸推广经验，将全球数以百万计嘅买家及供应商联系起嚟。 啊，既然你对配对服务咁熟悉，点解唔去揾佢哋帮手呢？唔使自己一个喺度咁烦恼啊！ 其实我头先烦紧拣边间餐厅嗌外卖啊！ 哦，禁咗你啦，慢慢拣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Kitty、阿 O， 二台话你知。 Otana， 我想吊棚到开工先，一阵间你买早餐上嚟俾我食啦。 哇，磨你做咩啊你？你一定要佩戴合适嘅全新式安全带，将防堕扣连接独立救生绳，先至可以开工噶。 使乜咁麻烦啊？思芬，一阵间你带佢上嚟啦，呢度风景好靓噶。 唔系咁讲啊，磨你啫，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吊棚工作意外多，做足安全免招祸。我系 Otana 黄天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先问问阿 Kitty 同埋小白先。 嗯， 你哋中意睇乜嘢类型嘅戏啊？ 我中意睇纪录片咯， 纪录片 系啊，即系因为都好多真嘅嘢嘛，即系觉得好似睇紧一个人嘅一生啊，或者嗰件事嘅真相啊咁样样嘅。咁另外，如果你话电影嗰啲，我就中意睇爱情啊， 爱情嗰啲啊， 系啊系啊，我就唔中意睇血腥嗰啲嘅。 哦， 系啊，血腥啊，恐怖啊嗰啲咧，我就麻麻。 如果咩德州电锯杀人王嗰啲咧， 我唔得，我唔得，我唔得，我唔得，太 heavy 啦嗰啲，同埋唔知做乜，唔知做乜。系啊，点解要咁啫？ 周电锯杀人狂咧，都对我嚟讲都重口味得滞啊！但我都中意睇嗰啲打啊杀啊，即普通嗰啲普普通通嗰啲打下嗰啲咁，我都 OK 嘅。即系你去到德州嗰啲，即系太重口味啊！嗰、那个 唔系嗰啲，即系嗰一类型嘅叫做嗰啲惊栗片或者叫做恐惊栗片啊。咁、那个方程式不嬲都系嗰几样嘅啫，即系荷里活嗰只吓，一定系有一个好暴力嘅大只佬。咁有一啲殺人嘅方法，然之後必定有一個身材好嘅女性，係唔知點解一定係穿住一件白背心嘅。咁然之後咧就會嗌得好大聲，即係有事佢唔走，但係就會企喺原地嗰度嗌。即係呢個就係佢哋嘅不二法門嚟噶嘛。 有啲戲咧，即係會令到你忍唔住嗌咗出聲。我突然間諗翻，其中有一套係咪都係外國㗎？好似叫《Silence》啊，即係佢呢啲驚嚇片嚟嘅。跟住佢就講到唔知你有一出聲嘅話咧，即係個戲入邊咧一出聲咧。唔知佢哋鬼定係外星人，我都唔記咗啦。咁就會即刻追住嚟打嘅，殺啊又點樣嘅？ 拍咗兩集啦，佢嚟緊會有第三集，好似係籌備緊啦。 即係嗰一套咧，我喺屋企睇嘛。咁睇嘅時候咧，我真係驚，因為咧我喺屋企聽到聲咧，我會哎呀有聲啊，有聲啊，係電視嘅聲定係？ 哦，你就驚啦咁樣。 係啦，咁我又喺度諗啦，哇！即係嗰套咧，嗰個驚嚇程度，佢除咗係即係有嘢出嚟嚇你之外咧，最高手就係令到你自己都驚。即系呢啲咧，我自己睇落去咧，我有阵时都开翻盏灯仔算。 哦，嗱，咁啊，譬如阿 Kitty 中意睇爱情片，阿小白可能中意睇呢一啲有带有少少惊栗嘅片。 吓， 咁啊，成日都话喂，究竟电影点样分类咧？系咪话咩爱情惊栗，或者系战争，或者系家庭伦理咁样分咧？其实可以再简单啲嘅，即系可能有啲人就话艺术片 同埋商业片， 咁你哋中意睇嘅可能系艺术商业成分高啲嘅，大家会有一种官能刺激嘅咁样。咁我觉得再可以简单啲嘅，就系你中意睇同埋唔中意睇嘅啫嘛。 系 可能有啲商业片你好唔中意睇嘅，可能有啲艺术片你会中意睇嘅，咁样分咧仲会简单啲。所以今日讲呢一套咧，新速速啦。咁嚟緊亦都會有，即係可能喺一個國際舞台，即係奧斯卡上邊咧，睇下佢有冇機會攞獎啦。就係嚟自日本嘅《Drive My Car》。咁呢套咧，其實喺香港舊年年尾嘅時候咧，都係好短時間上過嘅。咁睇下唔知大家有冇機緣見到啦。咁就算你有機會，咁啱佢上映嘅時候，你去你嗰陣時戲院未散啦，你有機會睇到啊。但係你都未必會選擇呢一套，因為呢一套咧。都几虾人睇下嘅戏嚟， 有冇故事大纲讲下先啊？ 哦，讲一讲都可能要讲好耐啊，因为套戏本身三个钟头， 哦， 即系都会需要有啲耐性。 Marvel 咁样嘅， 你都拍得住啊，都两分五十几嘅，两个钟头五十几分嘅，都几长下嘅。咁呢个咧就系嚟自导演滨口龙介编剧导演啦，咁西岛秀俊做主角啦，咁亦都佢喺日本嘅一啲奖项咧。已經囊括咗好多噶啦，亦都喺好多唔同嘅國際獎項上邊咧，亦都攞咗好多獎噶啦。咁而家最後咧，即係去到排到去究竟奧斯卡嘅時候，究竟佢可唔可以攞到咧？對上一次有外國嘅，即係喺美國嚟講嘅外國電影攞獎，就已經去到上流寄生族啦，韓國嗰套啦。咁今次咧，佢平咗日本嘅紀錄啦。上次日本有一个四项嘅提名咧，就已经去到1985年嘅时候，黑泽明嗰套乱啊！ 哇，咁耐啦！ 系啊，咁今次佢呢套咧，佢唔系净系冲击最佳外语片咯，亦都系争夺埋最佳电影啊！即系喺美国嘅奥斯卡， 真系上流寄生族咁样咯。 系啊，咁我就有幸睇咗呢一套啦，咁亦都推介咗俾好多人睇啦。 系 啊，咁呢套咧，首先讲嗰个戏本身咧，佢系改编自改编啊，嚟自村上春树嘅一个2014年嘅短篇集。咁就叫做《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系， 咁里边咧我睇翻有好多嘅，因为嗰本小说我反而就未有机会睇到，咁就睇翻好多嘅文章咧。都系话有一啲几大嘅改动嘅，即系同个电影本身。咁个电影讲乜嘢呢？好简单， 一個男作家，一個男嘅舞台劇導演， 嗯， 咁佢同佢太太有一個關係咧，當然係，咁個太太咧又同另外一啲人有啲關係， 嗯， 咁跟住個太太 即係婚外情， 婚外情， 嗯， 又唔可以懷情，總之有啲關係，即係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未必一份情嚟嘅，第一段關係咁樣，咁跟住咧太太突然之間過身，咁呢度已經有半個鐘頭嘅篇幅啦。 我即系讲呢两句嘢，讲咗半个钟啦。 但呢个只不过系个戏嘅前奏啫。正式开始咧，个戏咧就系半个钟头之后。 即系个太太死咗， 死咗 就系正式开始啦。 系啦，咁啊讲呢个男主，即系呢个舞台剧导演系西岛秀俊饰演个导演咧。咁佢哋就要接受一个位邀请，就去到日本嘅另一个地方，就执到一个舞台剧。 嗯， 咁而呢一个西岛秀俊饰呢个角色，除咗系导演之外，佢都系做好多嘅舞台剧嘅演员嘅工作嘅。 嗯， 咁跟住佢去咗另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咁佢执到另一套戏，而咁啱呢套戏其中一个演员，正正就系同佢太太有一个婚外关系嘅一个人啦。 哦， 咁就喺两个即系呢一个关系里边，咁有一件事啦。咁另外咧，因为佢去到另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咁點解叫 drive my car 咧？咁佢就改編咗，咁佢就話因為要去到嗰度地方咧，嗰邊嘅製作單位就話佢哋嘅傳統係會幫佢請一個司機，驚佢人生路不熟，會幫佢做司機嘅。 嗯， 咁但係咧，西島秀俊最初咧就唔想嘅，因為佢好習慣咗自己去揸車。即係有一種自己控制自己嘅一種嘅意識啦。 嗯， 咁但係突然之間俾人揸咗架車，咁佢會好唔慣。 嗯， 咁而幫佢揸車嘅呢個女人咧，即係請咗一個女人啦， 女司機。 女司機，佢本身咧有另外一個故事嘅。咁、所以成個戲咧就係講下點樣喺呢個駕駛旅途當中，佢喺排戲嘅過程裏邊互相嘅一種補足，即係攞講翻自己嘅一啲遺憾啦，同埋點樣去接受翻同埋面對翻自己。 好文氣喎、啊，其實成件事，我收留就係聽阿鐘哥講話Drive My Car 嘅時候，我仲喺度諗係咪頭文字 D friend 啊， 或者係公路電影咁樣啦、 啊，會唔會有錢家樂啊咁樣？ 完全冇漂移嘅，大家就死心啦，即係唔會有嘅。就同埋真係要好有精神去睇、你先至可以睇到呢一個戲啦，同埋可能都要睇幾次。咁裏邊咧，除咗個電影嘅語言之外咧，佢有幾樣嘢咧都好，即係我個人嚟講，哇！我真係拍手掌。第一樣咧，佢除咗係電影之外，佢仲攞咗一啲好經典嘅舞台劇裏邊嘅一啲元素放咗落去，因為正話都講咗個男主角佢係做舞台劇導演噶嘛。咁、佢另外有兩個作品咧，就都有啲片段拍咗出嚟嘅。一個咧就係等待果陀，就係、一個荒誕劇嘅一個好出名嘅經典啦。另一個咧就係凡尼亞舅舅，就係俄國戲劇大師薛朵夫嘅一個文學作品啦，一個劇本作品啦。呢兩個咧，佢就正正攞咗呢兩個劇本一啲最精髓嘅部分，同成個戲好融會貫通地擺埋一齊。咁即係話其實佢已經係跨媒介嘅，唔係淨係電影啊，佢將一啲戲劇作品都擺埋落去，而唔係佢隨便揀嘅，係真係精雕細琢過。即係話呢個導演編劇咧，佢喺過程裏邊，佢已經係好清楚究竟其他媒介嘅作品，而佢一定有翻相應嘅修養，佢先至可以做到呢個融合噶嘛。 係，喂，呢個係要高手喎、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就會覺得好突兀，或者你覺得好夾硬，即係特登做咩要擺呢一個劇目出嚟啊？係 啊， 咁但係佢又可以呼應翻佢本身嗰個故仔。 嗱，呢個除咗係， 但我想問呢個原著有冇嘅先？ 原著冇嘅。 哦，呢個原著冇嘅。 嗱、 哦， 另外仲有一樣就係夠一個舞台劇本咁長。咁你用邊段呢？嗱，咁即係話佢會正正揀咗最啱用嗰一段先至抽取出嚟。咁、佢已經本身係其實佢對等待果陀同埋凡尼亞舅舅已經係好熟，佢先抡到熟曬，所以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樣。 即係正如譬如我哋講緊個故事嘅時候，唱起歌上嚟咁樣， 你唱邊只歌？ 係啦，嗰個歌又可以形容到個故事嘅咁樣，就係嗰個融會貫通 啦。係啊，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用得好靚嘅，就係佢話佢因為佢呢個導演去咗另一個地方排戲喺個戲裏邊，咁佢就做一個叫做好大嘅融合嘅一個排練方法，即係點咧？有人讲日文嘅，有人讲国语嘅，有人系用手语嘅，唔讲嘢添嘅。咁、但系佢就话佢希望一个新嘅尝试喺个戏里边讲，就是、希望新嘅尝试。但系呢一个做法咧，正正就系令到成个戏，我觉得系再升，即、就、系、是、升咗一级啊。 嗯， 因为喺个排嘅过程里边，有啲人讲紧国语啦，拍出嚟有啲人就讲紧日文啦，有啲人做紧手语啦。 你最初就不以為意，但係當去到成個戲最後嘅時候，嗰其中一個排戲嘅女演員，用手語將成個戲嘅過程，個主題做翻一次手語俾你睇，你個心咧就突然之間有種好莫名嘅一種揦住，即係成個戲原來佢去到最後一個電影，我唔使講嘢，亦都冇音樂。你淨係睇，你已經好清楚你想要啲乜嘢，即係呢一個先至，我覺得哇，真係好高手先至做得到。 我聽到我都想睇，不過要即係靜靜地，譬如入戲院睇又好，或者即係等啲仔瞓曬先啦。如果唔係有佢哋喺度行過咧，你已經代入唔到套戲。 係完全唔得嘅。同埋呢一套咧有好多成人情節嘅。咁18歲以下我就覺得都16歲啦，都未必會即係就算佢哋睇咗都未必睇得明係真嘅。即係裏邊有多比較成人向嘅情節嘅。咁所以可能都要有翻咁上下年紀嘅人啦。咁同埋真係有翻咁上下即係對一啲藝術上嘅追求。你才可能會明白個鐘的事。除了講這套戲之外，剛才也跟 Kitty 說，講一下其實呢在一些獎項上面，不要說只是 Oscar， 即是譬如說香港電影金像獎都是的，在一些獎項上面其實都挺有一個取向，究竟藝術片定還是是商業片會著數一點。經常都說，喂，究竟你想拿票房定還是攞口碑啫嘛？ 係 攞口碑唔藝術片咯，即係成日都最老土嗰句啊嘛，睇唔明嘅就係藝術片啊嘛。咁但係睇唔明啲人咪唔買飛咯。咁如果你係老闆想投資， 但會唔會買咗飛先發現我睇唔明㗎？ 咁呢啲叫中伏啦。咁所以咧就好想即係大家去睇戲嘅時候多啲選擇啊。通常一啲獎項咧都係偏向於俾一啲叫做文藝少少或者藝術味道重少少， 即係好似呢套嘅 style 咁啊，譬如 Draft 同埋卡哈呢套咪已經似嗰隻感覺啦。 即係等於譬如攞翻今年嘅奧斯卡提名啊，其實好大部分都係都99%都係一啲比較藝術含量高啲嘅，都係呢一類型。其實咁多屆都係啦。咁所以成日都講啊，咁蜘蛛俠嗰啲咧點解冇提名嘅？成日都話喂，佢哋真係唔係最佳電影啊嘛。但係佢哋會攞好多其他獎項咯，咩視覺效果啊、音響啊，佢哋可能會喺嗰啲獎項會有著數嘅。但係今年即係成日都話，咁你咪即係一啲獎項未同個市場脱鈎咯。咁所以今年 Oscar 都多咗個啊。最受觀眾歡迎啦嘛，即係已經即係啲人話哦，你而家係咪跪低咗啊？即係你都要增設一個咁嘅獎項，咁但係某種程度上都可能要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平衡咯，我叫做唔可以叫做妥協嘅一個平衡咯。譬如獎項可能係俾一啲藝術成分高啲嘅，咁但係你要兼顧翻真係大家睇緊乜嘢戲嘅口味，咁可能有翻呢一個未令到大家都知道哦，原來。可以有呢一類型嘅，亦都有呢啲款式嘅。 咁嗰啲都係事實嚟噶嘛，唔通下下又平行時空咁成班喺度淨係睇嗰啲藝術片，就出面嗰啲大收嘅又唔理，咁又唔係得嘅。 嗱，所以咧，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咧，你就估到每一個獎項嗰啲獎會俾啲乜嘢戲，你大約會估到。所以咧，下一次咧都應該會好快，我會推斷一下。每一次阿O都問我噶嘛，金像獎會有啲 有咩心水？ 心水啊！所以好快從呢個邏輯，你就可以計算到會咩人攞獎啦。 呢個 Drive My Car 都好有機會。 我好希望佢攞嘅，但係我自己暫時我覺得最佳電影我都唔係好敢肯定。但係最佳改編劇本咧，我都覺得九成噶啦。 今日又同大家講下英文嘅諺語啊！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虽然我永远都不明白点解一定是三把火呢，不过我就知道无论是华人定还是洋人的社会都同样有这一句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说话。那到底这句说话的英文又应该怎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心里有个谜， 先讲到新官上任三把火，这句说话通常都是比喻一些刚刚出任新职的时候总会摆出架势好好做事的人，因为这样就可以一显他的威风和才干，亦都比啲下马威下属嘛。不过原来在英文里面都有一句说话是形容这个状况的。A new broom sweeps clean. A new broom sweeps clean. New broom 即是解新的扫把，而 sweeps clean 即是说扫得好干净。照字面解其实都不无道理啊。当扫把伸速速的时候，如果你拿来清洁家居，的确是特别好用，扫得特别干净的。正所谓A new broom sweeps clean. A new broom sweeps clean. 这句说话就是解作新官上任三把火了。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正所谓咧过犹不及啊！喺正常嘅情况底下咧，即系我哋都希望即系可以即系开工啦。咁啊，开工嘅时候咧，但系又唔好做得咁辛苦啦。有时咧，即系有啲打工仔话 O T 咧，就即系 O T 得好过分，亦都咧即系公司又唔俾佢放啊。咁跟住咧就形成咗好多其他积累嘅问题啦，家庭问题啊，精神问题啊，咁样样噶嘛。 呢、這个喺过年嘅时候有一个啲挥春即系写晒噶啦， 叫做咩啊？ 不劳而获咯， 哦、 即系唔使做。系有收获咁样啊！ 咁啊，呢个系一个愿望嚟嘅。咁啊，实际嚟讲咧就难少少啦。咁、不过正常嚟讲，即系你都希望即系会即系可以翻工咁样努力做嘢，咁啊赚钱。咁但系亦都唔想太过辛苦，因为人都即系你等于一部机器啦。如果你即系 run 得太劲嘅话咧，佢就会有损耗啊嘛。咁、我睇到一单新闻咧，佢话喺日本咧就有一间上市公司，咁咧就有一个人咧，佢系喺物流中心嗰度做嘢嘅，即系呢一位员工啦。咁但系咧佢就长期过度加班，导致咧出现抑郁，咁然后咧有一个月嘅加班时数咧系多达223个钟，即系一个月里面嘅 O T 嘅时数系223个钟头，咁最后咧佢发现自己抑郁，点样做咧就告间公司啦，话点解唔俾我走？点解要我 O T O 到咁样？即系你话一两个钟咁样算啦，但系你一个月里面 O T 咗200几个钟，咁最后你估下法庭点样判呢？ 是判他胜诉的。 是。咁然后呢 不用加班。 他我想他不用做添啊，暂时。 不用加班。 他暂时应该可能不用做了。他可以呢不是，他首先他说他患了抑郁啦嘛。咁你都要搞好自己的身体先啊。他就获赔偿呢港币即折合返啊，有165万元的一个的赔偿金额。咁、哦、即是说呢那间公司都不应该这样去即是漠视了员工的健康的。 但你讲到日本嘛。 咁 但呢一个日本的公司的 OT 文化叫做，其实都几严重。 几严重是啊。 咁如果你不 OT, 就好像觉得你不融入去那间公司的做嘢。 你不投入咯，是啊。 咁、但是呢亦都有一些悲劇發生過，其實早好一段時間之前咧，其實點解最初嘅時候會有呢件事揚起咗咧？即係話點解 O T 呢件呢個咁大嘅社會問題揚起咗咧？日本因為有一個女仔，因為喺9个月裏邊不斷 O T， 最後佢選擇咗自己了斷，咁所以呢個就引發咗成個社會出嚟，點解要令到啲呢個仲要係啱畢業入社會做嘢，令到啲年青人咁樣啊，咁所以亦引起咗成個日本嘅一個討論。 另一邊廂咧，我又見到咧喺台灣地區咧有一啲嘅民眾咧就話啊，平時咧喺公司咧都會即係自己製造一啲方法令自己放鬆下、尤其是咧佢哋冇乜 pantry 啊，或者有啲位可以恰一恰啊，唞一唞啊，午睡時間咧，佢自己咧整咗一個咧啲網民笑係一個棺木啦，即係總之。 係整咗個木箱咧，有埋個蓋嘅。佢就話咧，平時係啊，平時會匿埋喺嗰度休息。咁啊，亦都有冷暖風機喺度啦。咁啊，即係其實打工仔就各自都有自己一啲方法咧，去到令到自己放鬆下，或者爭取休息嘅時間咧，都好緊要嘅。係啊，咁啊，時間嚟到九點鐘啦，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 本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佐敦的各市道有爆水管，介乎佐敦道至德成街一段的各市道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油麻地的庙街由于有爆水管，介乎希隆里至文明里的一段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口中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湾海德苑、慈云山慈正村正和楼、柴湾渔湾村渔顺楼、油塘油塘村富塘楼、青衣长康村康荣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全城防疫哒哒哒，提供接种疫苗的资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医护界同你讲解不同人打疫苗要注意的事项， 当然还不时提提你哪里要强制检测了。 香港电台一二五台普通话台抗疫快讯， 不论早晚都会陪你一起抗疫。 疯狂爆笑，疯痴时弊，揭露七十年代社会百态，反映一代香港人心声。港台电视三十一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许氏兄弟代表作《半斤八两》，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啦。俄乌局势咧持续紧张嘅拖累咧，美国股市咧先升后回软啊，道指收报咧33,131点啊，跌咗464点，连续跌咗五个交易日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79点啊，连跌4日。纳指仲夸张，跌344点啊，同样系连跌五个交易日啦。值得留意啦，标指咧已经系自今年啊，即系2022年咧1月3日所创嘅纪录高位咧，累跌咗接近12%啦，同纳斯达克指数咧一同啊陷入呢个技术性调整啦。咁啊，港股点睇啊？港股都受美股拖累啊，咁啊。大家要睇睇啦，咁盤前呢隻阿里巴巴都有幾大幅度嘅跌啦，咁睇下跌勢有冇機會開市之後呢指一指啦吧。 林慧夠鐘上堂啦， 九點鐘聽一聽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早晨。Bobby， 而家系咪出边好冻啊？ 当然啦，即系而家咧，今日就紧紧上翻去双位数字啦。但系咧，其实新界地区咧，有啲时分咧，一早一晚咧，都系单位数字嘅气温嚟嘅啫。 系啊，所以有时咧，可能我哋啲小朋友啊、大人啊，都唔系好愿出街噶。 特别系咧，疫情期间咧，大家的而且确系减少咗外出嘅。我有时都会谂咧，会唔会咧影响咗一啲小朋友，又或者特别系特殊学童咧？突然之间一个咧180度嘅转变，即系成个生活模式转变晒啦，又唔系好喐，可能令到佢哋咧之后再重现翻佢哋要去参与翻某啲活动啊、课堂等等咧，就更加难上加难嘅。 是啊，有時間我哋又轉咗視像課啦，咁基本上小朋友都係留喺屋企啦。咁疫情我哋都真係唔出得街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可能係家長啊同埋小朋友，大家都會有啲嘅情緒啦，同埋放唔到電啊嘛。有時我哋啲過度活躍小朋友咧，你冇得俾佢放電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大件事啊，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情緒，或者係不斷個嘴唔停啊，個人放唔夠電咧，佢就會不斷可能你講一句，佢駁你十句，又問你點解，解到咧個爸爸媽媽。头都晕埋，咁爸爸妈妈喺屋企咧，又可能又会有其他嘢做，即系唔系话真系净喺屋企噶嘛，咁可能佢哋真系喺屋企工作紧嘅，咁啊同埋小朋友咧，亦都系可能要上 online， 咁搞咁多嘢之余咧，咁就喺间屋咧就好困兽斗咁啦。 咁系咪都要谂一啲咧新嘅活动，俾佢哋喺屋企去取代以前原有嘅一啲活动，会比较好过乜都唔做呢？ 絕對係啊，因為有陣時可能咧，家長咧會係有時同佢玩一啲遊戲啦，可能玩過一次兩次之後，就話誒佢唔玩噶啦咁。咁其實唔係唔玩啊，而係我哋係冇再俾一啲新嘅點子嘅小朋友去玩啦。同埋咧，有時小朋友咧佢有啲點子，我哋亦都冇去讚佢啊。有時可能小朋友可能啊，佢好 creative 嘅，好創意咁去玩，我哋可能就誒唔可以咁樣玩，唔可以咁樣玩嘅。例如。可能佢喺屋企度嗰啲街砖跳嚟跳去，佢每一格跳緊㗎喎。我哋就话啊，我哋做緊嘢即係觉得唔舒服囉，因为觉得细路仔跳嚟跳去呢阻住晒。咁可能我哋会停止咗个小朋友或者阻止咗佢。咁令到小朋友呢本来佢自己自动放緊电㗎喎。咁但係呢我哋呢又吓制止咗佢。咁呢一个其实都系唔系咁理想啦。咁令到小朋友呢头先讲啦，就系话好啦，你停咗佢个身体，可能佢个嘴巴就唔停㗎啦。咁不断咁点解点解啊？咁最后其实屋企个气氛咧就会好僵咁咯。 其实除咗呢一啲方面之外咧，我谂更加多家长咧，无论系常规学童啦，抑或系特殊学童都好啦，其实都几惊咧啲小朋友喺屋企屈下屈下咧，屈到好多压力啊，或者好多压抑嘅情绪出嚟嘅。 系啊，所以咧就一定系要大家开心去玩。其实咧有阵时我哋父母咧会系好紧张，就系会摆喺小朋友喺嗰个学术上啊，可能我系话数学啊、中文啊、英文啊。咁擺得太多喺呢一度咧，就係、是、令到大家咧都好似冇一個信任。咁我哋會自然會黑面噶嘛，咁小朋友知噶嘛，咁啊知道嗰陣時咧，咁就覺得我自己有能力又做唔到喎，咁啊大家好緊張之下咧，咁就會係好論盡啦。我尋日上堂，咁係一個視像堂。咁咧就約咗係兩點鐘上堂咁啦，咁跟住咧個家長咧就同個小朋友就做緊呢個數學功課，咁啊做到最後一分鐘，咁跟住個小朋友咧就敲黑面啦，當然一見到小朋友敲黑面咧，就知道即係其實家長未曾同個小朋友係預備好先至上堂。如果好似你做完一个节目，你再去另一个节目嘅话咧，你冇话一个空间饮杯水啊，或者行一个嘅走廊啊，其实你会好混乱啊。咁所以其实我有时我哋 SEN 小朋友咧，佢哋更加需要咧好清晰嘅每一个步骤啊。咁所以我就提家长啦。首先我问咗家长先，我话上我堂之前去做紧啲乜嘢啊？咁家长头先讲啦，就系话做数学。跟住我话数学咧系小朋友佢最中意做定系最唔中意做噶？咁跟住佢话佢唔中意做噶。我话咁呢个就系个原因咯。你谂下佢做完啲咁灰嘅嘢，跟住你交个小朋友俾我。咁就真係喺个治疗里面呢都几头痛㗎嘛。 可能家长嘅心态就係諗住佢去到情绪低谷嘅时候呢，阿嘉慧你就可以帮手调整埋佢嘅情绪啦。 Bobby 你好正面啊。 咁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嘅，我都係成日都講小朋友有時有啲嘅問題出現啦，即係頭先而家係話個小朋友問題，而個家長又處理唔到咧。頭先你講得好好啦，咁啊即刻咧，我就會係同家長首先分析翻啦。頭先上堂之前係做咗啲乜嘢啊？跟住嗰樣嘢係咪佢中意㗎？咁即係等家長反思，哦，原來我的小朋友真的上堂之前是要多少少空间时间和一个的转折或者一个的停顿或者一个小小的休息他才再落下一节呢那是大家呢都是会很和平地可以上到的。那原来你个前置你做得不好的话呢那就会是影响到即是大家一起的学习那个的情绪咯。 其实呢我都记得呢之前嘉慧同我哋分享过呢就係话呢特殊学童呢特别係如果你话自闭症嗰啲呢佢哋都会几坚持可能要跟返既定嘅一个模式啦。如果係咁样嘅情况底下呢疫情期间可能大家呢都係在家工作在家上课咁样啦。会唔会呢制定一个呢好清晰嘅时间表俾佢哋啦係会有帮助嘅呢 啊！呢个绝对有帮助，同埋头先你讲嗰样嘢咧，就系如我哋嘅自闭症小朋友咧，佢要完成嗰样嘢先到下一步嘅。咁所以咧，家长系最了解个小朋友。如果你系冇俾佢完成咗嗰样嘢，而去做下一步嘅话咧，咁佢咧就只会不断咁发脾气嘅啫。咁佢嘅闹情绪，其实我哋首先就要分析翻佢点解，即系嗰个行为功能系啲乜嘢。佢自闭症小朋友，佢明明做紧可能砌紧嗰个积木咁样，咁你突然间喂够钟啦，上堂啦咁，咁咧其实佢系个心目中仲有三嚿积木想砌埋先。咁其实个小朋友咧，佢就会好大嘅情绪。其实我哋普通小朋友都会啦，你嗰个交接咧。如果是真的不够一个空间和被他完成了的话其实他是去不到下一步的。所以有时家长成日会说哎我叫极他都不听哎他做事做得很慢其实他做得很慢这个完全是我们给家长做那个策略的问题了。即是没有了解个小朋友他那个能力在哪里个兴趣在哪里同埋他想做些什么啦同埋我们给那个指令给得清不清晰啦有时可能会说那你想怎样啊咁就弊家伙啦佢未必懂得答你想点。咁而你又俾咗个选择权佢点喎。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㗎啦俾两个选择佢可能话好啦嗱仲有五分钟就要上堂你想系玩多一分钟定系休息两分钟咁。咁变咗个小朋友呢佢多咗个选择之后佢就知得到下一步就将会做啲乜嘢㗎啦咁就会好畅顺㗎啦。 所以话呢其实呢疫情底下呢更加就要因应返每一个小朋友自己嘅独特需要啦去同佢制定返一个沟通嘅模式啦或者同佢一起去安排时间。咁我相信呢无论喺身心发展啦或者係情绪稳定上面呢咁大家都系无往而不利嘅。 係啦咁希望今日可以有一个嘅少少嘅点子啦令到大家呢即係留意翻少少，如果小朋友有情绪嘅话，其实我哋首先一定系要了解佢嗰个行为嗰个嘅功能，佢系点解会扭啦？咁当你了解咗之后，你揾得到佢嗰个前置系发生咩事啦，咁你就可以迎刃而解噶啦。 嗯，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我哋下次再倾过咯，唔该晒， 唔好客气，拜拜。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早晨时间九点二十一分，听过有 Egga 江海嘉 Tomorrow。 厨师法版 Omakase 的日文译音，意思即是委托同埋交托俾你，亦都系厨师法版的意思。由厨师全权负责客人当日的点餐。简单嚟讲，即系客人嚟到，只要讲低唔食啲乜嘢，或者想食大概系啲乜嘢品种，师傅就会按照当日嘅来货嚟安排噶啦。其中一个重点当然系时令啦。师傅表示四季都有唔同嘅海产当造，构思 Omakase 菜单嘅时候，亦都会考虑各款食材系咪配合得宜啊。例如握寿司嘅时候，就会用赤醋饭定还是系白醋饭。呢啲咁细微嘅嘢都会考量清楚，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神光 Morning Call。 咁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接通咗有阿全喺度。早晨，阿全。 Hello， 你好，晨光第一线嘅朋友，你哋好啊。 系啊，阿全，你今朝早打电话系想点唱俾边个听噶？ 点唱俾一位我嘅旧同事。 嗯。 咁佢个名叫 Mon 姐，佢系我最上嘅上司嚟嘅，不过人人都好尊重佢，咁所以有呢个称呼。 佢因为生日系咪咧？ 系啊。 有冇特别嘅祝福想送俾佢啊？咁。 开心心过佢嘅日子。 嗯。 咁因为其实咧有好多朋友都关心佢嘅，咁其实每个人都想佢开心心咁过去自己想过嘅生活。 选择咗自己中意嘅方式，同埋如果能够做到自己中意做嘅事，就应该会快乐噶啦。 冇错。 嗯，好啦，咁有冇特别嘅歌想送俾佢啊？ 我朋友其实都好想成日陪住佢嘅，咁所以就点咗呢首歌俾佢听，陪佢走。 冇问题，多谢晒你电话阿全。 好 ，thank you 你。 拜拜。 拜。 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 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试验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时间变他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刘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今晚港台电视有咩好介绍先？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日傍晚六点半啊，有《呼吸美学》第二季，咁啊讲版画嘅，咁啊同大家咧介绍一位咧十八世纪西班牙浪漫主义嘅画家阿戈雅，咁啊佢创作咗80幅呢个版画叫《狂想曲》啊。咁咪做咩嘅呢，就係想諷刺下腐敗嘅上流階級，批判下社會嗰啲荒謬現象嘅。咁佢呢80幅嘅版畫呢，仲對後世嘅畫家呢，即係譬如畢加索啊等等呢啲大畫家有好深遠嘅影響嘅。咁今晚一齊聽下《呼吸美學》點樣同大家介紹下呢啲藝術品啊。 好啊，沾染下啲藝術氣息啊，成日都話即係時代動盪啊混亂嘅時候呢，就好多呢啲藝術品出咗嚟㗎啦。咁呢位藝術家就係透過呢一啲嘅議題啦去到創作嘅。 咁大家學多樣嘢旁下身啦。 好啊好啊。 咁去跟住去到啊，夜晚七點半有呢個防疫速遞啊，咁因為疫情嚴重啦，咁香港電台咧，港台電視三十日咧就同大家緊貼下呢啲最新嘅防疫抗疫資訊啊，咁有呢個防疫速遞嘅，咁同大家咧去到關心一下咧，即日咧有啲乜嘢咧，即政府都係宣布噶嘛，即日有啲乜嘢新嘅政策或者係新嘅走勢啊，咁同大家總結歸納一下嘅，咁大家密切留意一下啦，今晚七點半。 好啊，咁八點鐘就係鏗鏘集。 冇錯啦，今晚嘅鏗鏘集嘅題目叫點至算窮啊，即係同大家講下咧，即係香港究竟點樣先算係窮人啦、啊？咁原來根據2020年咧，政府咧喺發布咗咧一個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嘅報告，咁、那個報告裏面就講咧，香港原來幾乎咧多過1,090,000人都係生活喺貧窮之中嘅，咁即係大家成日聽嗰個堅尼系數咧，即係究竟係乜咧？咁節目會解釋啦。咁但呢、這個原來呢個2016年咧，香港呢個堅尼系數咧，係各個先進嘅國家同埋地區當中咧，貧富差距最大嘅地區嚟嘅。咁即係今晚嘅節目咧，就會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即係香港，即係呢個地方咧，嗰啲貧窮嘅原因究竟係乜咧？即係好複雜嘅，亦都環環相扣嘅。咁亦都會咧，即係。即介紹一下近年香港政府咧，亦都即推出咗好多扶貧嘅措施。咁究竟係啲乜嘢嚟咧？幫唔幫到啲市民咧？咁大家今晚八點鐘鏗鏘集要留意一下啦。 好啊，咁九點半咧就有醫生遠離，不過今晚唔使再講近視啦噃。 是啦，冇错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个精神健康啊，咁啊，因为疫情啊嘛，大家都好影响心情嘅，即系疫情，我哋戴口罩都已经即系有两年几啦，咁呢个系啦，呢个疫情即系除咗即系影响我哋嘅身体健康之外咧，我哋都好多精神嘅压力噶嘛，即系有啲好多朋友会焦虑啊、恐惧啊、好担心啊咁啊嘛，咁喺呢个疫情笼罩嘅日子咧，我哋即系都要关心下身边人同埋自己嘅精神健康嘅。咁啊，今集医生与你咧就请嚟咧中大医学院啊呢个精神科学系嘅副教授麦敦平医生，就讲解一下咧佢早前有一个调查结果啊，系喺疫情之下针对精神健康嘅调查嚟嘅。咁啊，另外咧亦都请到一位新冠肺炎嘅康复者，分享下过来人有啲乜嘢感受，同埋请嚟好特别啦。请嚟常林法师教下大家咧，点样喺呢嗰啲不安嘅日子里边咧，平安安顿好自己嘅心咁话。 系，我哋唯有就稳住自己嘅情绪先啦，系咪？ 冇错啦，咁啊，大家今晚咁多节目咧，咁啊，记得要留意咯。 系，咁啊，10点钟仲可以睇埋《流动的盛宴》。 冇错啦，呢个系一个中国嘅纪录片集嚟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喺呢个丝绸之路里边咧，有啲乜嘢嘅。文化特色的咁啲乐器啊，或者系一啲丝绸啊等等嘅。 好啊，咁啊节目非常丰富啊，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31台啦。今朝早唔该晒阿畅嘅介绍， 唔该晒。 好，嚟到早上嘅9:30啦，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去年经济势头好，但系踏入今年初第五波疫情之下，市面变得冷清，估计今年第一季经济将会非常困难，不容乐观，希望之后可以逐步向好。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建議再派消費券，陳茂波說估計消費券對經濟的提振作用大約是 1.2%， 而去年消費券計劃的行政費大約2億多元，較原本預計6億元少，亦都跟過往派現金的行政費差不多。有市民致電熱線表示，派消費券計劃不好會引發通脹，派現金更好。亦都有市民話，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至4月，即使得到消費券，亦都冇意欲用錢。陳茂波回應，派現金同消費券嘅分別係由於想盡快派到市民手上。重用舊年嘅資料，可以喺4月派出第一期。他又說，假如4月疫情未完全受控，市民仍然有時間在之後使用，或者可以透過網上購物。疫苗通行證今日起全面實施，市民進入食肆需要主動出示疫苗接種記錄，負責人會用政府的掃描器反掃核實。至於進入商場、百貨公司、街市、超級市場等表列處所，無需主動出示接種記錄，但是執法人員有機會抽查。政府同時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食肆今日起減至最多2人1台，不得舉行宴會。繼續晚市禁堂食，入口處要張貼告示，提醒顧客不應該在處所毗連地方飲食。口罩令亦都收緊，市民今日起在任何公众地方，包括郊野公园，不论是不是进行体能活动，都要戴口罩。在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渡轮、街道以及港铁已付车费区域，亦都不得除低口罩飲食。现时关闭的处所包括发型屋等，要继续关闭2个星期。政府公布，因应现时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行政会议昨日通过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相关规例，容许政府豁免某些人士或项目的相关许可、注册及申请等法定要求，以便特区政府能够在有需要时更灵活迅速地善用内地的支援和资源。 全速开展关键的防疫抗疫项目，以期在短时间内提升香港的疫情防控能力，以控制第五波疫情。有关规例已经刊宪，今日生效。发言人说，香港疫情形势十分危急，医疗系统、人力资源、抗疫设备和物资等很快将不足以应付每日数目庞大的新增个案。属于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之下紧急及危害公众安全的情况。有关规例是就中央政府为香港更有效迅速地提供必要紧急支援提供法律框架。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个案有85宗，其中内蒙古40宗，湖北10宗，辽宁和广东各有8宗，四川6宗，江苏、广西和云南各3宗，北京和山西各2宗。新增11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4宗来自本土，分布在云南、黑龙江、江苏等地。内地至今共108380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101646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朝早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寒冷，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69%，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3点，跌426点，总成交金额101.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7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7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2，跌8.8；阿里巴巴107.6，跌4.8。美团171.8，跌4.6，盈富基金23.36，跌4.4，创科实业122.9，跌2.4，友邦保险81.65，啱啱转咗系报81.7，跌3.15，港交所405.6，跌11.6，中国平安62.4，跌1.75，比亚迪股份237.2，系跌6.4。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05，日元114.9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5，人民幣6.319，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8点，跌301点。港金报17800元，系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69美元，卖出191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油麻地嘅庙街因为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之间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另外佐敦嘅各士道都有爆水管，介乎佐敦道同埋德城街之间嘅一段各士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喺土瓜湾方面，土瓜湾嘅鸿运街都系爆水管，鸿运街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喺新界方面，大围嘅下城门道同样 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同埋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妈妈，你的身份证号码是？ 你问我呢个做咩啊？唔通你系用嚟帮我登记疫苗接种？ 好好好。而家香港80岁或以上长者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不高，安全有效的疫苗可以为接种人士提供有效的保护，以免在感染之后出现并发重症。接种疫苗不单止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家人甚至整个社会。 我知道啊，前几天你婆婆打电话给我，说她成功接种了第一针了，还说新冠疫苗对保护我这些老人家非常有效，应该要快点按照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啊。 你婆婆这两天成日说2月24号开始实施的疫苗通行证，说好挂住你，等疫情过后我就帮你约你婆婆出来聚下咎啦。 打齐针护长者。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先入为主啫。早排有外国媒体报道，一个网上音乐平台由用户的资料里边发现啲人听歌的习惯，好多首外国90年代的 hit 歌在38岁的男性用户层当中仍然好多人收听。由此推算，男用户平均计落会偏好听翻自己14岁时候的 hit 歌。同样推算，13岁女生听的 hit 歌亦会是他们日后揀歌的口味。而整个青春期到25岁左右都是影响听歌口味的高峰期。所以你经常都会听到很多人说，以前的歌星唱歌真的好听一点，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他唱什么。以前的歌词真的有意思一点，现在的歌词真的乱写一通。每一个年代的人都会这么说的。70年代的人不喜欢听60年代的歌，80年代的人又会觉得70年代的歌老土，90后的人又会觉得自己年代的歌才是最正。不好意思，最近的歌我已经很少听，所以不知道怎么说。真是以前的比现在的好啊，还是以前的人接受不到世界向前行了呢？成日都会听到一啲成年人讲以前乜乜乜，以前乜乜乜，总之就系话以前个世界系好啲，而家梗系冇以前咁好嘅。以前个世界乜嘢好啲先？总之以前个世界样样都好过而家啦。例如你经常都会听到啲人讲，而家啲后生仔都唔捱得嘅，我哋以前就唔同啦。又或者而家嘅后生仔都唔识做嘢嘅，我哋以前就唔同啦。 每次听到呢啲，我都好想问，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呢？系咪大家都唔记得自己年青嘅时候撞板嘅嘢呢？总之就系觉得而家嘅年青人点都唔及得上而家嘅成年人以前年青嘅时候咯。讲到尾就系先入为主，成年人见过呢个世界，经历过发生嘅事，今时今日仲屹立不倒、啊，仲唔系叻我字咧？直头而家天天都做阿 head 啦。每一个年代嘅成年人都有佢哋自己嘅谂法，因为每一代嘅人都会觉得自己嗰个年代先系唯一嘅年代，最正嘅年代。唔通要改变佢哋嘅睇法，真系冇可能。年青人永远觉得成年人谂嘅嘢老土，但系当佢哋成为大人之后，会唔会都系一样？觉得你哋成为大人之后嘅嗰个年代嘅年青人唔得呢？如果你想小朋友大个之后嘅品味系点，喺佢细个嘅时候就俾定啲乜嘢歌佢听呢？而家我嘅人生态度系咁，唔通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成日听呢隻歌？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童年就八岁，多欢趣，见到狗仔起世追。爷爷话我最兄弟几句，买把花生卜卜脆。跳下飞机，街边玩下水。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行年十八岁，冷风吹，有名高级晒字区，求其系派对扑到去，见到勾乌都请佢。米个谦虚，几大冲有水，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行年廿八岁，金翡翠，鬓影衣香破靓女。同埋赵花翠双双对，结果卒之娶咗佢。以为岁晚啊煎堆，点知雀声跟咗老去。无谓问过去，盏心碎，有酒应该今朝醉。无谓问过去，盏心碎，有酒应该今朝醉。廿八岁，腰骨都脆，也几风湿中气衰。人哋一两句湿湿碎，我都咕声吞咗佢。叹下双睛，打牌抽下水，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酒应该今朝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酒应该今朝醉。啦啦啦啦。 你唔鍾意我啊？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昨日咧有时间啊，真系整咗呢个三餸啊喺屋企。 吓， 不过都好快脆啊、哦！我都系以快见称噶嘛。 定还是静静鸡？你走去买三餸饭嘅地方， 倒落个碟嗰度。我唔会嘅，我通常咧都会将我啲原材料咧影咗张相先， 即证明 系啦，证明系我整嘅，唔系我倒出嚟嘅咁样。咁啊，寻日咧就整咗一个，其中一个咧就我觉得都我第一次整嘅，咁啊都食咗个效果，我觉得唔错，可以推介俾大家。因为平时咧我都会中意买嗰啲鲍鱼一份份嗰啲咧，几十蚊一份嗰啲咧喺海鲜档。咁啊，寻日行过咧，见到咦？佢一份減價喎，咁其實你幾十蚊嗰啲你都唔 expect 佢有啲咩咁勁嘅鮮味咁樣㗎啦，咁佢再減埋價呢，唔好理啦，平時呢通常就我去嗰個街市就50蚊一份，咁可能有六隻七隻咁樣啦，咁有啲貴啲可能80蚊一份，咁有多兩三隻咁樣， 始終都係鮑魚啦， 係啦係啦，咁尋日呢我見到咦零零丁丁有一份30蚊雞喎，咁樣咁唔好理啦，買咗佢先啦。咁好似 爭咁遠， 係啦，佢不過佢就得五隻定咩嘅啫，好似五隻啫， 都係啊。 到咁啊，你除翻開都係6蚊隻，咁都 OK 啊。咁佢又唔係特別細隻嘅，咁啊就冇所謂啦。咁啊翻去，咁啊之前咧我又試過蒸啦，又試過做椒鹽去整個鮑魚啦，即係好似避風塘咁樣整啲炸蒜啊。咁啊，但係尋日因為我又整嗰個咩沙爹金菇肥牛煲，我嗰日咪講咗嘅，真係有整啊。咁我諗住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我就咧發現咗一個方法咧，可以將呢個平價嘅鮑魚咧變咗一個都幾西。西式嘅料理嘅感觉嘅，咁我就用咗牛油去到煎佢。 吓， 系啦，咁啊点做法咧？首先咧，我就喺街市买嘅时候叫姐姐，佢话汤唔汤？我话汤，咁你帮我搣咗啲内脏去先啦。咁其实佢都唔系汤得非常之干净嘅啫。咁所以你翻到， 你唔使懒细声讲，以为听唔到啊？ 咁跟住咧，我就 听到阿姐，其实听得唔当得唔系好干净。 我好少去嗰档，冇所谓啦。咁跟住咧，然之后翻到去咧，我就用滚水就焯一焯，佢焯一分钟咁样。咁然后咧就再帮佢清理埋剩翻嗰啲少少嘢啦。 即系净化啫，未整得干净。 系啦系啦，仲有啲头啊咁嗰啲嘢啦。咁跟住咧就攞即系一路冲水咧，就一路擦下佢个边。我觉得呢个步骤系最烦嘅啫。 系嘅， 系啦。尤其是我发现，如果你有少少强迫症嘅话咧，你真系可以放翻低只鲍鱼油再攞翻起佢嚟擦，谂下，即系擦完第二只，唔系，其实个边可以再擦干净啲，又再擦。咁啊，总之，因为你一路擦佢啲黑色又走出嚟咧，咁啊一路冲住水啦。咁系呢个步骤会比较花时间少少啦。咁啊，擦完之后咧，头先就焯咗佢一分钟啦嘛。好啦，跟住咧就喺佢个背脊嗰度戒几刀，即系戒下花，咁啊等佢咧容易啲熟，同埋系啦又入味啲啦。咁跟住印干佢。咁个做法咧就系热镬啦，落少少油先。咁啊摆咗嗰几只鲍鱼落去，就两边轻轻煎一煎啦。好啦，咁啊你见到有少少金黄嘅时候咧，就喺中间嗰、那个即系嗰个镬嘅中间就可以落牛油啦。咁啊当然呢个时候咧，你就要将个火咧较细啲，因为如果你大火啲牛油好快。就窿啦，系啦，咁啊细火，咁就慢慢煎，咁啊煎到咧每一只鲍鱼都有呢一个嘅牛油包裹住，咁咧好疗愈嘅嗰个画面，因为佢慢慢啲牛油溶咧，好似咧慢慢佢又包住，因为佢有少少结身啊嘛，就包住咗只鲍鱼咁样，咁你就两边煎，轻轻煎，好快即食，其实成个过程都系可能2分0鐘、2-3分鐘，咁喺呢个时候咧，你见到慢慢啲牛油溶晒啦，咁啊包住咗只鲍鱼之后咧，你就可以加少少黑椒。同埋加少少盐去到调味， 我听你讲都好疗愈啊， 系嘛？ 即系成件事咧， 系 好想睇啊， 系 即系啲牛油包住佢， 系啊，因为佢好靓同埋好香啊，你知道牛油咧溶咗嘅时候， 香啦， 系啦，好香啦。咁跟住咧，你就加少少黑椒同埋盐去到调味，已经好出啦，因为佢嗰阵味已经好分明啊。咁之后咧，我摆咗上碟之后，就加咗几滴柠檬汁，咁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好西式，同埋咧亦都好清新，系啦。咁啊，如果你即系发现屋企有 又冇嗰啲咩果皮精啊，跟住又冇嗰啲咩炸蒜啊。呢、這个方法咧，我觉得系快捷得嚟又几新鲜嘅。 就咁样得啦，即系唔需要再有任何嘅芡汁啊，又或者有啲咩酱去点，唔需要啦。 唔使，因为你食落去嘅时候，你就发现啊，好香嘅牛油香味啦，咁亦都有少少香口嘅感觉，因为你两边都煎到金黄咁样样啊嘛，系啦，咁啊加少少黑椒同埋盐调味吉。啲啲檸檬汁去到調一調翻咧，咁我覺得好 fresh 啊、那個感覺。 我以前咧聽過有個朋友做廚師嘅，咁佢就話：如果你買咗一啲唔係咁貴嘅鮑魚，你點樣整到佢好似好食咧？ 好濃味啊嘛，係嘛？ 整個靚啲嘅蜆。 其實呢一個方法都 OK 噶啦，嗰啲牛油嘅味道咧都令到即係嗰件事有生色不少咁啊！大家可以試一下呢個做法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这个享乐时代呢就不是我的享乐时代来的，咁人我的 friend 的享乐时代来的，但是呢我睇到嘅時候呢，其實我一直嚟我都好想參與佢呢一個嘅活動嘅。咁係都係同啲行山啊影相有關嘅事情嚟嘅。咁係咩呢，就係影雲海啦。 吓 係呀，我特登揀今日先至呢留返嚟講。 係咪要去到好高嘅地方先影到㗎？ 冇錯啦，要去到高嘅地方先至影到。而且呢即係雲海你估真係咁容易影咩，係咪？譬如今日咁樣，如果譬如有藍天嘅咁樣，我今日未睇到個天空啦。尋日呢就好多藍天嘅時候呢，咁尋日你肯定影唔到啦，係咪？咁如果你上到上去譬如山頂嘅時候呢，你都係影到大廈嘅啫，你係影唔到雲海，最多都係多啲霧咁樣。好啦，咁我有個朋友呢，佢原來每逢你記唔記得上今個星期初嘅時候，咪又落雨又盛， 係啊，天氣又差噶嘛，頭兩日都係啊， 係啦。咁嗰陣時，其實上個禮拜六同上個禮拜日嘅時候咧，佢已經有同我講話啊，佢咧要去追個雲海啊。跟住我就哇咁犀利，追咩呢啲嘢？佢話係啊，因為咧喺啲特定嘅氣候啊環境出現嘅時候咧，咁佢自己另外仲有一班 friend 嘅，咁啊又係專係咧喺香港好中意影雲海嘅，咁咧就會立曬啲架撐啊、相機啊，跟住咧就當然佢哋有好嘅裝備啦，咁亦都每一個人咧都係身手不凡嘅，係啦，即係又跑得又跳得嗰啲嚟嘅，咁佢哋就會就係衝上呢一個嘅大帽山山頂。 唔係五十年前啊嘛，而家都係身手不凡嘅， 而家都係身手不凡。而家同五十年前都是九秒九，咁佢哋咧就会冲去大帽山山顶或者其他唔同嘅山咧，就睇下有冇机会碰到呢一个嘅云海，然后就影嘅。 我睇啲纪录片咧，即系外国啲纪录片咧，就系通常啲人点样去追一啲大自然嘅景象咧，就系龙卷风啊， 系啊， 即系见到龙卷风系啊，就揸住个车追去影啊。 其实我哋睇翻嗰啲纪录片啊，或者有电影都有拍过啦，龙卷风暴咁样， 龙卷风暴咯， 系啦，件事系好有型嘅。咁但系我如果真系 好危险噶， 系啦，转身树地去谂咧，我真系觉得好危险。因为龙卷风你有阵时咧，你望住佢好似吹去左边啫，哇！但系佢转下，你都见过啦，佢突然间扭过嚟嘅，咁你唔识嘅话咧，你就真系随时走唔到啊！其实真系人命嚟啊！嗰、那个好啦，咁啊讲翻呢个追呢个大 云， 其中一个云海啦，咁有几个重要嘅因素咧，咁啊云海就有机会咧，较多机会就会出现嘅。第一个，你喺一个山势高嘅地方，所以云海你梗系有高度望落去，然后见唔到我哋见到呢个大厦，系啦，咁啊净系见到啲云嘅，咁啊因为你已经处于个位置咧系喺啲云层上面，咁所以咧第一个咧你要喺一个高啲嘅地方，咁啊香港咧其实都有几多嘅山咧系有机会见到云海嘅，咁当然啦，三个最大嘅高峰系咩咧？就系第一个大帽山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凤凰山啦。同埋咧就係大東山嘅，咁啊呢三個其實都不足一千米嘅，咁啊但係如果要睇到雲海嘅時候，呢三個機會咧算係最大噶啦。好啦，呢個第一個因素啦。 即係人生係咁都幾好啊，有三個高峰啊，都幾好啊。 屌咗啲， 但係 last 幾耐先？ 一下 係啦。好啦，嗱，山勢高就係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就係要濕度都好高，所以我就話上個星期 真係有落雨啊嘛， 冇錯啦，濕度好高，同埋嗰啲雲咧其實真係偏低嘅，咁如果你上去嗰、那個大帽山山頂嘅時候咧，你發覺你真係有機會處於啲雲層上面而見唔到啲大廈嘅，咁嗰個咪就係雲海咯。咁仲有你睇下嗰個雲海，你可能係梗係要拍住呢個日出影啦，係咪先適應嘅咁樣，咁樣先影到嗰個靚嘅畫面啊嘛。咁濕度高就第二個 issue 啦。 我以為你叫我啊。 適應啊， 適應， 即係唔好再做呢行啦。你叫我適應喎， 我從來都唔講呢啲説話嘅，仲講。好啦，第三個因素咧就係風速低，即係要接近咧，好似冇風咁樣，啲雲咧係積聚咗喺度，然後咧你諗下大風，佢吹散曬啲雲。即係影鬼咩？到時咁一個個窿咁啊，亦都唔靚啊！咁佢咧就見到咦，呢三個因素咧喺上個星期嘅時候出現咗，於是乎咧佢拉大隊咧 就要追啦， 係啦，就真係不斷追啊，不斷揾啊，咁啊都有影到少少嘅，咁啊又唔係話非常之靚咁樣啦。咁但係佢哋之前咧都有影過，佢用埋曬嗰啲即係合規格嘅航拍機啊，跟住攞埋啲大嘅相機啊，去到影嘅。 不過即係順帶一提咧，疫情期間啊，即係新指示啦，即係就算你嚟緊會遇到呢啲情況咧，都唔好拉大隊去啦。 冇錯啦， 唔得噶啦。 冇錯啦，咁啊自己影咯，或者呢段時間我覺得 自己就唔好行山啦，有 係啦，不如自己唔好影住啦，自己譬如抹下啲鏡頭啊，自己喺屋企做下啲簡單嘅運動咪算咯。咁所以我就話今日咧講下呢個咧，咁等大家知道，原來香港都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影呢啲咁得意嘅天然景象啊。係係啊，疫情完咗之後，我哋又可以試下拉大隊睇下見到雲海， 好啊，而家睇翻以前影嗰啲相先啦，係啊。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